早晨啊，朝早6:09嘅时候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4月26日啦。咁啊喺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初7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咧，咁啊都要先讲讲咯。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咁啊喺挨近9:00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咧，就係 DSE 打氣加油站啊嚇。咁啊喺入邊咧，亦都會將好多聽眾啊，咁啊佢哋嘅一啲已經放咗喺 Radio Two 嘅 Facebook 專頁上面嘅啲打氣留言説話咧，就 group 埋一齊。咁啊，盡可能咧都喺節目入邊咧，同各位聽眾咧就分享翻，咁啊為各位 DSE 考生咧就打打氣。因為今日咧就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啊，咁啊中國語文試卷3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嘅日子嚟嘅。咁啊各位同學，咁啊如果你之後早嘅时候都已经谂住，哇！一早开定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咁啊欢迎你啦吓！咁啊各位家长都系嘅，或者各位在职人士，咁啊希望大家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一样啊，抱住咧就是一个积极嘅心态啊，充满住阳光朝气嘅去到迎接每一个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小白啦、白元浩，咁啊同大家一齐喺今天早上继续努力加油 晨光每日一格， 喺我哋工作上边咧，有阵时真系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难题嘅。咁啊，呢啲难题咧，如果我哋要做得好嘅时候咧，真系要谂一谂，我哋可以点样去到做。咁啊，例如想成功有啲乜嘢嘅办法呢？我哋想成功，原来都有啲秘诀嘅。咁啊，根据翻咧嗰啲大家所谂嘅，就系原来我哋多啲睇书。多啲睇书嘅人咧，就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原来佢哋系可以不断去到学习嘅。好啦，除咗睇书之外啦，你如何学识深谋远虑？学识咧就系拥有自己嘅一啲嘅思想咧，就系不贪便宜嘅人，佢就可以做到呢一点啦。另外，经常锻炼亦都可以保持住自己嘅活力，关注时事，可以储备足够嘅知识。作息稳定是可以一个就是做到严于纪律的人，心态永远都保持平和，你就能够保持住头脑的清醒了。其后就是你的目标清晰，亦都可以告诉你，你的执行力亦都会很强。做人应该低调内敛，这样你才会做得稳妥的，亦都要注意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这样才可以令到你所有的事情做得更加沉稳和踏实。今日当你努力紧嘅时候，以上讲嘅条件系咪已经具备呢？如果系嘅话，咁就恭喜你啦！如果未嘅都唔紧要，将来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其实今个星期咧喺朝头早晨光每日一格入边，都会揾嚟一啲嘅歌曲啦，同我哋嘅一班 DSE 考生继续加油努力打气。这首歌曲《勇者的浪漫》。 难过的、沉痛的、双眼都透红，成为我的无悔的勇者一份勇。每次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欢送，是抱纸飞机行李上重。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生伤势。坚持前上的耀眼。 想起封信，如你当初说好的，安放我心中一出般温暖我面孔。如你今天在追忆结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风吹的那天，似风尘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别一家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被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身边，为新的一天送热面来。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你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 Jason 陳柏宇的勇者的浪漫，希望各位 DSE 考生啊，咁今日继续加油努力。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彩而家嘅疫情咧就完结咗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闷嘅，继续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继续翻到嚟朝早嘅六点十八分啦，咁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今日咧望一望先。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咧系较凉嘅。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系较大嘅。其实今日朝头早咧都发觉个气温啊吓，咁啊都明显咧就清凉咗嘅。其实我又觉得都几舒服。好啦，咁啊睇翻未来有一两阵嘅风势较大啦，亦都一两阵嘅骤雨。嗱，周末期间咧骤雨又会增多噶啦。朝早嘅时间咧，同各位听众一齐揭揭报纸先。政府其实上年十月亦都开展咗一个叫做共创明天计划，天咧系 T E E N 啊，即系年轻人嘅天啦。咁啊协助咧就系初中学生咧就摆脱跨代贫穷嘅问题噶。首期咧就成功招募咗大概2800名嘅初中学员。好啦，睇翻啲政府文件啦，咁啊提到共创明天计划啊。首期的学员就会自动加入校友会的， 咁政府咧就会为佢哋提供为期两年嘅活动啦，以及咧就实习噶，并且咧就喺第三年咁啊鼓励佢哋担任义工，咁啊同未来学员咧就分享一下经验嘅。咁啊，根據政府向即係立法會啦，咁啊提交嘅一啲嘅文件咧，咁啊亦都提到啦，咁啊呢一班嘅朋友啦，咁啊都會盡量咧去到協助佢哋嘅。咁啊目前咧就係首期嘅計劃啦，近1000名年滿16歲嘅中三學生，佢哋將會咧就係被參加由校友會統籌嘅工作實習計劃噶噃。咁啊亦都提到啦。政府咧都會考慮咧，就喺譬如劏房户啊，較為集中嘅地區，例如係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同埋荃灣、葵青等等，進行咧一個叫做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咁啊，提供咧就共用空間啦、合用嘅社會資源、咁啊健康講座等等。咁啊，當局亦都會聘請社福機構推展一啲嘅計劃嘅噃，亦更加咧就會邀請商界或者係法定組織啦，咁啊免費。或者咧就以低廉嘅租金啦，提供一啲营运社区客厅嘅场所嘅。咁当然啦，政府都会考虑咧就系由社署嗰度啦委任营办机构去到合作嘅。咁啊，总之所有嘅工作咧，亦都希望咧就我哋一班嘅年轻人啊，更加新生代嘅年轻人啦，咁我哋可以早啲咧就做好啊，到底自己嗰个嘅未来嗰个筹划啊，甚至乎咧就讲紧点样可以帮助佢哋咧系脱离呢个贫穷嘅问题嘅。咁希望呢啲嘅措施咧可以快啲。凑合咁就好啦。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首作品嚟自 Joyce 郑欣宜，《我所看见的未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 70%， 咁继续都是晨光第一线的晨光成语百科。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睇睇一个嘅成语咯，啊，原来喺古代嘅时间咧，有一个年轻人咧，佢就因为屋企家境贫穷啊，咁但系佢又好想咧，就系想经富考，咁于是乎咧，佢集合晒全屋嘅盘串，走啊走，走啊走，真系寒窗苦读啊，咁啊，甚至乎咧，佢真系想经嘅时候咧，都已经准备好啦。但由于咧真系冇钱，于是乎咧只能够去到嗰啲嘅破庙嗰度啦，咁啊自己就喺度露宿噶。喺啲破庙入边咧，原来真系好多古灵精怪嘅事情咧会发生。例如夜晚佢已经系要点蜡烛啊，或者捉萤火虫去到为自己照明。但系蜡烛有阵时会自己熄，窗又会自己开，古灵精怪咁样。咁其实同佢一齐嘅都有好多唔同嘅学生，咁但系大家咧都俾呢一种咧阴风阵阵嘅环境咧吓怕走晒啦。唯独佢自己一个一路读嘅时候，一路同自己讲：，嘿，都冇嘢嘅。人好多时真系咁嘅，见怪不怪。我哋好多时咧都系俾自己吓亲。见怪不怪咧就上语嚟嘅，咁下一句咧奇怪自败，冇错啦。如果你样样嘢都会觉得啊，事情点会咁样啊？越嚟越多无谓嘅揣测咧，输嘅就会系自己啦。今日当我哋喺日常嘅工作上边，你又会唔会有好多无谓嘅揣测？真系做到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咧？凡事勇于面对，鼓起勇气做好眼前嘅工作，只要你凭住呢个信念，好嘅成果一定会慢慢出嚟嘅。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似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手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来勒马，渐全大。 你的 首作品嚟自朱哲贤明熙，大开眼界。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3%。六点29分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个头啫，听完新闻翻嚟嘅就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有白卷路陪住你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表示，涉及将支付卡绑定到新的流动支付服务的诈骗案有所增加，首季收到超过60宗来自持卡人的投诉，指支付卡绑定新支付服务之后遭人进行未经授权交易。金管局向业界发出通函，要求银行加强对绑定支付卡作非接触式流动支付的安全措施，应该在今年五月底之前尽快实施有关措施。通函提到，除了输入正确的支付卡资料、一次性密码之外，发卡银行需要进行额外的身份验证。有关措施包括在绑定生效之前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内确认，回电等的方式获得额外确认，在通过新绑定之后进行手笔流动支付交易之前进行额外的身份验证，要求持卡人在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进行双重认证，以开通新的绑定支付服务。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预料将会讨论加强对北韩的延伸威胁、韩美经济安全合作、多边事务协助等的议题。而在韩美首脑会谈前夕，尹锡悦在华盛顿出席由美国商会举办的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韩美安全联盟应该演变成供应链和面向未来的创新技术联盟，两国的合作应该从半导体扩展至人工智能、量子等的新兴技术。他又说，两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经济放缓令到投资环境不稳定，而技术霸权的竞争、能源问题和气候危机正是日益为商业活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美国划船之下星期二起停火72小时，在停火首日双方仍然发生冲突，但是相对缓和，受到赫土木和其他战区的居民和外国人都趁机离开。快速支援部队就指责政府军借停火的机会加快调动士兵和武器供应，为进一步的攻击做准备。苏丹卫生部表示，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是导致大约460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驻苏丹代表阿比德表示，位于赫土木的苏丹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已经被冲突之中的其中一方控制，并且用作军事基地，实验室技术人员已经被驱离。由于实验室储存了小儿麻痹症、麻疹和霍乱等病原体样本以及是血液库存，他形容情况极度危险，担心会出现生化危机，但他未有透露是冲突的哪一方控制实验室。日本太空初创企业 iSpace 去年发射的白兔号登月舱凌晨在登陆月球之前失去联络。iSpace 行政总裁富田武史表示，由于失去联络，可以假设登月舱未能够在月面着陆，但工程人员会继续尝试与登月舱恢复联络。白兔号登月舱如果成功着陆，将会是全球首个由私营企业研发并且成功着陆的登月舱，而过去成功登月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和前苏联。以色列和印度亦都曾经尝试登月，但是都失败告终。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天气较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95年 聯繫香港。大家好，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谢影雪。最喜欢港台的节目当然是体坛123啦，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会访问不同的运动员。在这里祝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DSE 打气加油站， 今日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早上9点至10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早上啊，咁啊，继续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咧就喺直播室入边啦，咁我都准时翻咗工咯，咁啊，如果所谓所有打工仔又好啦，又或者今日考试嘅考生啊，咁啊，都要记住准时起身咧，千祈唔好耽误时间，时间过咗咧就追唔翻噶啦吓，咁啊，今日再揾阿钟哥倾下偈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我突然之间，你讲， 仲话讲到咧，如果而家仲留言过嚟，加油站嗰个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仲赶唔赶得切咧？ 可以照留言嘅，咁我哋都会尽量读嘅。咁、我担心我哋读唔晒啫，因为留言都相当之多嘅。 嗯，咁你譬如你听嗰啲电话嘅留言咧，你可以有一倍速啦，1.5倍速啦，2倍速噶嘛， 系啊， 我哋可唔可以录低佢之后，然之后用2倍速播出嚟？咁咪可以读多啲咯， 可以变声、哦，我已经听唔到啫， 咁咪可以读多啲咯。 我惊我哋影响考生嘅情绪。 咁又或者如果觉得晨光第一线好听嘅，每日4个钟唔够，我哋可以做8个钟嘅。 哦，又得系啦，或者 放慢啲咪得。 系 啊，你啊就坏。 系咯，而嗰个功能，嗰个软件好似冇得减慢速度，净系得最慢都系正常速度啫。 你睇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就有得播慢啲。 哦，系啊，系啊，系啊， 就有，但系声就未有。 吓、 啊，哦，咁但系如果你觉得晨光系想4个钟，我冇时间，我想快啲听完，可以教快速。因为一日我就系 听到如果啲影片分享平台有得教慢啲速度嘅咩？ 系啊，你可以拣 10.5倍，即係好似 slow motion 咁樣睇。 哦，貨咩啊？即係佢即係功夫片咁樣，等你自己睇到睇，即係睇得好啲咁樣啊？ 係啊係啊，不過當然啦，哦，如果你教慢速，除非佢上傳嘅係一啲即係高清啲或者像素高啲嘅啫。如果唔係咧，你都係等於係睇當年睇 VCD 咁樣咧起價。 哦，係喎，VCD 喎，或者跳舞啦，Vicky 就話跳舞啦。 咩跳舞啊？ 跳舞即係慢啲，跟住就可以學跳舞咁樣，即係睇清楚啲嗰啲舞姿 嗰啲咁樣啊。 係啊係啊，我都係 嘅， 即係所以我頭先就話功夫咯，即係等啲人打功夫嘅時候咧，啊，我都要睇下佢點樣個套路係點樣先，仲邊門邊派，到底鷹爪功定係螳螂拳？ 嗯， 都睇得到嘅。 係啊，咁但係咧，無論你教快或者教慢咧，一眾考生，你就要用一個你自己嘅均速去今日去考試啦， 嗯。 你唔好諗住人哋快你就快， 嗯， 亦都唔好諗住人哋慢你又慢， 嗯， 要用翻你自己平時嘅速度先得。 係點樣可以唔俾外間所影響？呢個係好高難度嘅喎。 係啊，你諗下，如果你而家即係譬如話誒，佢哋而家考DSE 大約16、17歲啦， 嚇， 你16、17歲。俾人影響係好正常嘅， 係啊，係好正常噶， 好正常，因為佢嗰，那個即係14、15歲開始嗰個年紀咧，就係，是，要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同嗰，那個心理狀態嚟噶嘛，即係啲朋黨啊咁樣，啲心理著想希望別人的認同咁樣。咁但係嗰種嘅認同，同你要認同埋你所有，包括我日常生活都要認同。如果你將來大個都係咁樣嘅話咧，咁你就冇咗自己噶啦，其實。 嗯。 即系譬如你考试，我速度同人一样， 嗯， 我着衫要同人哋嗰件好似， 嗯， 我嘅嗜好要同佢一模一样，咁，嗯，你系边个咧？咁，嗯，你就培训唔到自己出嚟啊嘛，所以唔使成日话，唔需要理会咁多嘅，特别系而家呢个喺啲互联网分享平台盛行反滥嘅年代咧，我哋太需要别人的认同啦， 嗯。 即系俾少个 like 你又唔中意啊？ 系啊系啊系啊， 少咗个 views 又唔知系点啊？ 亦都好容易咧，唔小心模仿咗其他人，嗯，我觉得 系噶， 系 咯，系噶。咁，人哋做呢样嘢，哎呀，我惊死蚀底，不如又做先啦。 嗯， 但系咧调翻转，有啲人就好奇怪嘅，明明好多人讲嘅嘢系啱噶， 嗯， 但系佢为咗要突出自己，又专登要唱反调，亦有噶，哦。 嗯。 所以呢樣嘢即係喺呢啲都話咯，即係分享平台泛濫資訊泛濫嘅年代，大家都係要即係真正要揾翻自己出嚟先咯。 嗯，咁但係如何正確地忠於自我咧？嗱，有啲即係點講話正確咧？有啲人忠於自我咧，就過分走，即係走火入魔，咁啊變咗係啊，變咗容易即係自私啊、霸道啊。咁如何正確地忠於自我咧？ 嗯，如果係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係，你唔好伤害到别人就得啦。 吓，哦，系，哦， 即系伤害两个层面嘅，一个系心理上，一个生理上。 嗯， 生理上啊，即系譬如我一拳打埋嚟你嗰度伤害你，嗰啲一定唔得啦。 嗯， 犯法添啦。 嗯， 但系心理上，其实你都唔可以伤害别人嘅，即系譬如话，哎，我为咗我要有我自我，于是乎我讲啲说话去重伤你。 吓，哦， 咁呢啲咪唔得咯？ 系咯， 或者我制造一啲留言，希望大家去相信，呢啲咪唔得咯？ 嗯， 呢啲系。嗱，你可能冇犯法嘅，當然你而家可能話你唔可以亂講嘢添啦，而家係咪？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我喺學校，我喺班房裏邊，我專登講阿強，佢好衰嘅，佢成日唔交功課，又成日抄人啲嘢咁樣。咁呢啲其實阿強好乖嘅。 嗯。 咁呢啲你專登去一啲行為中傷嘅，你都係傷害緊一個好人啊嘛。 係啦。 咁呢啲都唔得咯。 係啊。阿强系好人嚟噶嘛？ 系啊，所以你唔可以话为咗自己而大晒嘅。 啱嘅，啱。 咁你要喺适当，即系最基础上就系你唔可以伤害别人啦。 嗯，系咯。其实呢啲咁简单嘅，大家应该都明白嘅。不过有阵时候人好多时候会因为一啲嘅事情啊，忘记咗嗰个本质啊。我觉得好 系 咁样。 嗯，唔紧要啊。今日开始听完呢段嘢，揾翻。 系啦。 冇问题、 啊，又可以正确地忠于自我啦。 呢段你就唔好。教快速去听啦，咁你就唔明佢讲咩。 呢要慢慢 dap 添啊， 慢慢 dap。 好，一阵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啊，时间嚟到六点四十四分啦，同各位听众再望一望呢个天气先。咁啊，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微雨。嗱，天气较凉嘅吓，咁啊，如果大家谂住出门口嘅时候咧，咁啊，都可能要准备定啲风褛啊，披一披咁啊，会好啲啦吓。朝头早都几清凉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稍后咧就转吹东风。咁啊，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风势亦都会较大，咁啊，有一两阵雨。啊，周末期间咧骤雨会较多噶，嗱，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嘅早上，6:45咯。今日咧喺晨光百科入边咧揭今日见到一个咧就系关于椰子油啊，即系嗰啲 coconut oil 啊。咁啊，椰子油到底系啲咩嚟嘅咧？咁样唔知你会唔会都中意用椰子油啦？你用椰子油咧系用嚟食啊？爱嚟美容啊，减肥啊，我唔知道你边个导向。但椰子油咧，其实系啲乜嘢嚟嘅咧？有啲咩用处呢？椰子油咧就系提取啊，成熟嘅椰子果肉。咁啊，原来佢咧就起源于一个叫做热带嘅地区啦。咁啊，椰子都含有较普通动物油脂高嘅饱和脂肪酸。咁即系成分咧，其实就已经有喺度噶啦。一般认为啊，饱和脂肪同埋心脏病咧系有关嘅，因此椰子油咧咁啊经常被断定咧系有相同嘅风险。咁但系佢咧同其他油脂同时存喺一个咧就极大嘅差异噶。啊，简单啲嚟讲啦，其实咧喺椰子油入边咧就含有62% 对人体有益嘅叫做中间脂肪酸，咁啊具有容易消化咁啊抑制脂肪堆积嘅作用嘅。啊，每一样嘢咧好多时佢都系有好有唔好嘅。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要懂得个中庸之道，咁啊识得咧就去慢慢去平衡翻，因为我哋身体都系五脏六腑都讲究平衡噶嘛，唔可以话净系啊呢样嘢好，维他命 C 好嘅，咁你食太多又唔得咁样。好啦，睇翻椰子油咯，椰子油咧就含有丰富嘅抗氧化剂，咁所以能够咧就保护到我哋嘅皮肤，经常都好似好娇嫩咁样，永远都系 B B 仔咁嘅肌肤，咁啊好啦吓，但人始终都要衰老嘅。好啦。椰子油咧，咁啊，亦都可以话系令到我哋咧喺我哋嗰个抗氧化方面啊做得好啦，咁啊皮肤方面亦都可以又唔错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将椰子油咧就搽喺个身上边，咁啊用作咧就滋润肌肤。咁当然啦，坊间亦都有唔少咧就已经经过咧就精制或者提炼嘅。椰子油另外的好处咧，就是原来它是一些天然的护发产品嚟嘅。原因就是因为椰子油入边含有咧，就系大量的维他命 E、K 同埋铁质，咁啊能够令到我哋嘅头发咧就变得更加顺滑，咁啊直至到咧个深层滋润都几好嘅。咁所以咧，坊间又见到唔少咧，原来都会用到椰子油咧去到做呢一类型嘅产品嘅噃。好啦，椰子油入面嘅脂肪酸咧，分解过程入面咧就会减少对消化酶系统嘅压力啦，咁啊直接咧就分解喺呢个肝脏入面，咁所以咧其实佢亦都有助于我哋叫做新陈代谢嘅速度噶噃，从而达至咧就系抑制我哋食欲，即系你食咗椰子油之后，可能你身体咧就减少咗嗰个食欲，就会从而可以做到咧就系帮助你瘦身啦。同時間亦都可以咧，就例如係改善埋呢一個嘅叫做便秘嘅情況啊，都有好多好處嘅。咁但係你話每一樣嘢有好，頭先話佢又唔好啦。例如佢油分含量偏高啊，飽和脂肪偏高啊，或者有可能部分人咧就會產生過敏嘅反應，咁啊就會一有呢啲情況就要停止啦嚇。咁啊一有啲咩問題嘅，咁啊梗係問一問你嘅醫生啊。或者注册嘅营养师睇下椰子油到底啱唔啱我咧咁样，我自己就好少试嘅，咁但系听完之后我都发觉啊，既然有利有弊，都可以试一试。 像笛俾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望 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体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山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对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便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一首歌曲来自李克勤，延续。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啊，咁啊喺电话侧边啦，梗系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驻扎社工啊 ，Circle。早晨 ，Circle。 早晨，小白。早晨啊，各位。 之前咧介绍咗嗰啲 F 啊。英文字母的 F 是啊，即譬如 freeze 啊，我仲记得嘅，系啦，啲小朋友喺个小息嗰度，冷，跟住咧要，哎，唔准喐，原来系有助咧，啲小朋友可以冷静翻个人，系啦， 冇错， 跟住另外一个 F, 大人都要啊，原来，所以 系啊系啊，大人都要，同埋有阵时咧，我哋又要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自己，咁都系其中一个 F 嚟嘅 ，F 咧可以令到我哋减压嘅方法都非常之多，原来。 唔止噶，所以我哋今次咧要继续啦，续翻上次余下嘅三个 F。 哦，咁要啦，咁要啦，请讲，请讲，请讲。 今日讲第一个咧，就系、是、咧，我可以用 friend 啦，即系朋友啊。 吓、 啊？点解咧？吓、啊？我发现咧喺我哋面对逆境啦，尤其是最近啦，包括我自己啦，喺、 嗯、 留喺屋企啦，或者即系同屋企人啊，或者唔同嘅群组咧去互动嘅时候咧，产生好多唔同嘅火花。 火花？ 系啊，因为嗱， 即系你知嗌交嗰啲火花。 系啊，例、 哦、 如我留喺屋企多咗嘅时候咧，咁可能同父母啦，一齐都要留喺屋企咧，有阵时对于出唔出街啊，对于一啲嘅睇法上边咧嘅轻重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啊。咁喺呢啲唔同里边咧，都会令到我哋咧好容易会有一啲冲突。 咁即係點解我話係 friend 咧？衝突啊！我哋有時面對 conflict 啦，有啲喺裏邊咧，我哋點樣去提翻我哋 keep 翻一個好似朋友嘅嘅關係咧？即係話我哋點樣去互相欣賞翻？有陣時佢哋可能喺你眼中覺得係一啲唔 OK 嘅嘢，先至會引起衝突啦。咁但係會唔會可以諗多啲？其實背後佢都會有一啲嘅原因咧。例如我講我媽咪先啦，今日攞媽咪出嚟，佢會好出咗街嘅有陣時。咁喺我嘅立場就會覺得我都好擔心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又為住我哋咧去張羅嘅。因為家庭主婦咧，佢又要幫我哋買餸啦。出去可能買嘢食俾我哋啦，我哋留喺屋企嘛。其實媽媽咧就會幫我哋出去買早餐嘅。如果唔準備好呢啲嘢咧，其實咧佢會好不安啊，因為家庭主婦最重要係咩啊？ 最緊要 照顧我哋。 係啊，佢嘅責任就係照顧好你咯 ，Circle。 係啦，咁啊養到我肥肥白白啦。咁所以咧就我話喺。嗰、那個我唔要嗰個私，我唔要嗰個 conflict， 我希望揾翻嗰個 friends 翻嚟，即係我哋之間嗰個關係咧，變得好似會多咗一啲嘅衝突，反而咧希望喺當中咧提醒翻，我哋都要去表達、哦，其實我擔心佢，我都可以表達嘅，咁我同媽媽咧會接受啦，因為我見到好多除咗我呢個年紀呢一輩嘅親子關係之外咧，翻學嗰陣啊，讀書嘅朋友仔。嘅家長咧，其實都有唔同層面嘅一啲嘅互動啊，同火花。所以咧， 喂，你講得好含蓄，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動同埋火花。 我想喺個互動同埋表達裏邊咧，可以多一翻一啲欣賞咯。調翻轉啦，我諗如果喺媽媽見到細路，即係佢哋嗰個情況，咁可以即係俾翻原來佢唔係唔專心嘅，即係佢都喺屋企裏邊都揾好多唔同嘅嘢玩啊，其實真係悶噶嘛，佢都有需要噶嘛。咁我欣賞翻，咦，其實你都有一啲創意、哦，即係喺唔同嘅溝通裏邊咧，揾翻一啲欣賞。多啲去表達，可能媽咪擔心你咧停課太耐咧冇學習咯，所以會唔會可以喺當中你都做翻少少嘢啊？咁我諗大家如果有一個足夠嘅溝通咧，會自然 friend 啦、啊，大家 係啊，所以呢個真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有一個好嘅精神狀態，或者互相多啲咧就係、是、關懷嘅話咧，咁啊其實大家溝通多咗，咪開心咗咯，壓力都會少啲啦，係咪先？ 系啦，咁咧就我好快讲埋另外嗰两个啦。 好啊， 咧嗰个咧我哋要 find 啊，揾一啲嘢啊。 find 揾啲乜嘢咧？系其实喺一啲困难里边啦，喺个逆境里边，其实我哋都可以数算一下我哋自己，系咪真系冇益处嘅咧？所以我哋都数算一下我哋自己未来啦，都仲有一啲可以喘息嘅空间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冇啲益处咧，令到我哋做翻一个更好嘅人咧，更好嘅自己咧？呢个系要揾下。其实最好嘅未嚟噶嘛，我哋唔系话有首歌我好中意听啊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其实依家可能系困难啦，但系其实更好嘅可能仲会喺前面啦。咁我哋可以揾下我哋有啲乜嘢系得益嘅。咁另外最尾就一个信念啦，我哋都要相信咧，其实困难系会过去嘅。我哋面对住一啲即系而家嘅逆境啦、挑战啦，系会短暂嘅。 系。 希望咧，即系我走咗班车，头先我翻嚟咁啊，我搭车翻工咁样，咁走咗班车，其实唔会唔嚟噶嘛，下班车等耐少少啫，咁样。所以我哋依家系等待嘅时间，但我哋有信念就系话嚟紧我哋会更好咯。 所以呢个 F 咧就系 faith 啦。 系啦，就是、faith 啦，冇错、 哦。就可以令到我哋咧有更加多嘅信念。其实咧，我哋都几容易咧系迷失我哋自己嘅，会唔会咧？ 会唔相信咯？即系或者因为你真系面对见到或者你而家经历紧一啲逆境啊嘛。咁其实我咪会唔相信自己，我能唔能够过到啊？或者我真系唔舒服，或者我真系冇一份工，我真系要处理好多生活上面嘅困难咁样，我会好似望唔到前面咁样咯。其实唔系冇噶，不过你呢刻有动摇咯。咁我所以更加要提醒翻自己，透过朋友啦，唔同嘅支援咧，去令到自己就系话，其实我前面咧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哦、 最好嘅尚未来临啊嘛， 系啱， 所以即系要提醒翻自己咯。 呢样嘢好紧要啊！咁我哋即系学咗咁多个有关于 F 嘅信念啊，或者呢啲嘅叫做减压嘅方法咧，其实最终嘅目的咧都系希望各位听众喺呢啲叫做 疫情時候係啦，咁我哋大家個個都辛苦㗎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就係努力啲，咁啊做好自己，成日保持住樂觀嘅心態，警醒住自己咧，咁啊希望 Circle 用呢啲方法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提醒住自己嘅啫，成日都保持住開心咁就得啦，好冇？ 加油， 好啦， 一齊加油， 冇錯，唔該曬 Circle， 拜 拜。 朝头早嘅时间嚟到6:59啦吓，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一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已经嚟到朝头早嘅7:09啦，出边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2%嘅早上嚟嘅，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另外啊 ，Vicky 都喺度啦， 早晨各位， 系啦，咁啊 ，Vicky 其实6:00都翻咗嚟噶啦吓，好，咁啊，跟住咧就系仲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早晨 ，咦，你今日笑容好灿烂， 系啊，听到你，咦，6:00翻。 是啊，要勤力啊，系啊，多啲学习啊，大家都要啊吓， 系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咁啊9:00嘅时间咧就已经会有 DSE 嘅打气加油站噶啦，咁啊系啊，因为今日咧就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咁啊聆听以及咧就综合能力考核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中文嘅 listening test， 系啦，聆听考试咁样，咁所以咧咁啊各位都要留意住啦吓，咁啊亦都要即系、就是、你话哦我平时听开晨光嘅，今日一路听嘅时候又个心入边一路又帮啲 DSE 嘅考生打气， 打气咁样。 系啦，打得系为佢哋加油嘅。咁啊，交通方面咧就要交俾 Didi 啦，因为睇下我哋啲考生咧会唔会遇到边个位置咧，比较上塞车嘅要多啲留意啦。 系冇错，好彩暂时都未有特别嘅事故影响到路面塞车啊。咁啊都系啦，行上嘅车龙啦。咁啊，渡船街啦，路面咧就系去天桥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都系车多，排到去果栏。咁隧道方面咧，今朝早咧红隧嘅公主道过海咧开始繁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嘅。咁另外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大家噶，喺旺角嘅花园街啦，咁花园街去翻灯打士街方向，近住豉油街嘅快线咧就封咗噶。咁另外牛头角道都系有水管急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留意啦，就系咁多啦，交通消息。 嗯， 咁几好、啊，希望各位考生都可以即系今朝 顺利， 系啊，希望所有嘅道路都顺利啦。 系啦，咁啊， 预早啲出门口、啊， 预早啲出门口啦。系、啊啊啊，我嗰阵时咧都系即系考试嘅时候啊，公开。時都是預早少少出門口啦，盡量都是會用交通工具嘅，因為只要路面暢通咧，我覺得交通工具真係好快，同埋都幾容易預時間嘅。 係啊，所以最好就出門口之前咧，聽下晨光嘅交通係 咪？係啊，係啊，係啊。 你知啦，如果有交通意外咧，你喺個高速公路度一擠塞嘅大件事，你走唔到 啊， 你唔可以落車行噶嘛，好大件事啊。 係啦，咁啊，所以留意住嚇。咁啊，如果一有啲乜嘢譬如特別嘅交通情況咧，咁啊 ，Didi 好好嘅，9:09跑入嚟同我哋講，係 啊，係啊，最緊要快， 快啲同佢哋。 虽然订张纸好似落后少少，但系冇办法。 人性啊嘛，咁先快啊嘛。你谂下，你跑过嚟， 即时性啊， 你跑过嚟仲 仲快过揿嗰啲电脑啊！ 我真系跑得咁快咁样，我年纪大。 闪电飞侠咁啊！你真系。 留翻俾啲年轻人啦。 你仲年轻。 系。 见你跑得咁快就知啦。 幼稚加年轻嘅心境。 唉、哎，真系讲呢啲。 咁啊，唔系都系嘅。咁啊，你知啦，交通消息嘅嘢其实分秒必争。 系啊。 争两分钟，个车龙已经完全唔同晒。 哦，系、 啊。 系 啊。 佢呢个我都好多感受啊！即系有阵时见到，例如其中有啲特别挤塞嘅位置，例如新界嘅话、嗯，可能系马场附近啦，或者喺沙田。前廣場嗰度對開咧、嗯，其實都容易擠塞嘅，因為嗰邊而家都成日路面擴闊工程啦，係、 那、啦、 個，咁、呢啲位咧，其實你爭兩分鐘咧，你發覺依個龍尾又長咗咯。 係啊，所以有時聽到我哋廣播，因為始終我哋有少少時差嘛、嗯，我哋攞料嗰陣時同埋播嗰時都要爭少少龍尾咯、 嗯， 所以大家都要見諒嘅。 嗯，明白 啦， 會會會。 咁啊，講完依樣嘢，講啲開心嘢咧。 好啊， 今個禮拜日又有好嘢啊！ 有咩好嘢？ 免費搭電車。 好好啊。 咁啊，今個禮拜日啦，4月30日啊，咁全香港嘅市民咧。都可以在这一天无限次免费搭电车的。 是。 那适逢呢是星期日。是。所以大家可以去下港岛区、 嗯。 去下港岛区美食又有还有港岛区有很多不同的打卡位的。 是。 亦都有很多复古的建筑和历史的古迹、嗯、大家可以去下咯。你有没有兴趣呢、 啊、好啊有啊有啊。 虽然说是三蚊鸡但是都是一个开心事是不是 是啊。 我记得呢港铁四月那时四月头没做半价的。 嗯。 那么我适逢去港岛那边吃东西。 嗯、 啊。那么去搭了去很开心半价十几蚊的嘛。 是啊。 不是长者长者是两蚊鸡的。 嗯 咁啊，好貴啊，十幾蚊半價過到去之後咧，咁我有朋友咧就成十年啊，差唔多，佢咦我成十年冇搭過電車咯，跟住話不如我都想試下喎，跟住嗰日咧就係適逢去呢個港鐵半價，我哋再搭埋電車叮叮，幾好喎、 啊，哇， 係啊，幾開心喎、 啊！我嗰日咧都有搭過車啊、 嗯， 我覺得咧。半價真係好傻啊！ 係咪啊？係啊，特登係過海添啊！ 即係咦？呢、這個特登過海，突然間諗翻起以前好 old school， 即係真係好 old school。點解咧？ 好老土啊！ 我細個嘅時候咧，仲係用嗰啲叫咩儲值票， 之前 應該記得，即係坐。嗰陣時仲係叫地鐵啦， 係 坐啲儲值票，咁、 嗯、 咧有分小童同埋成人嘅，係啦，咁啊兩隻嘅，咁嗰啲飛咧就咁入閘就攝入去噶嘛，係有少少磁卡咁樣嘅嗰啲嘅個質感，咁嗰啲以前咧，我記得嗰個年代咧，即係真係我細個啊嚇，大家咧就會買嗰啲儲值票，然後咧就會搭車搭到可能得翻一兩毫子啊，你記唔記得啊？ 有啲印象啦。 跟住咩一兩毫子嘅時候咧，就會用嚟啊呢一、這個咧就。 啊个美情啊， 就爱嚟咧就过海嘅， 啊系啊系啊系系， 系啦、啊啊啊嗯、，Vicky 应该唔知啊呢个， 知啊呢个真 太年轻， 系太年轻，呢个我都系我细个嘅时候，系啦，即系会谂翻啊系，屋企人咧都会搭完之后咧就剩翻最后可能一蚊一蚊仲话蚀，哎呀呢、這个 系啊，希望教到啱啱好剩翻一毫子， 系啦 难教啲， 所以个身上边咧会有几张呢啲嘅 飞嘅 飞 尾嘅。 系 一次过用， 系啊，即系个飞尾佢就即系铁路公司就会收咗佢嘅，即系直接收翻喺部机嗰度收咗佢嘅。咁所以如果你嗰程咧，你系最后得翻七毫子嘅，咁你嗰程就哦，你七毫子就搭咗最后嗰程啊咁样。咁、 嗯、 啊，即系有呢啲咁样嘅用法嘅以前。 悭就悭啊嘛， 悭就悭啦、 啊。你知道以前嘅经济更加，我嘅年代嗰时咧，啲父母经济环境又唔系咁好咧，边有而家咁开心啊真系。 而家开心， 而家大部分啦，又唔可以话全部嘅，系、 嗯、 啊，所以就完全唔同咯。大家都可以利用啊，免费搭电车，咁就开开心心过去过去搭几转啦。唔搭唔知搭一轉噶嘛，搭完一次又搭一次，因為佢係無限次，係啊無限次。 遊下呢個電車嗬， 係啊幾開心，好似有個慢活嘅時間。如果同屋企人一齊搭就最好啦，即係好似你哋啱啱咁樣啊，可能爸爸媽媽又講下我以前喺呢度拍拖 啊，係 咁、 啊啊、 我哋可以了解一下港島區嘅一啲嘅環境，係咪啊？ 都幾開心。拍拖喎，嗰個小白成日去維多利亞公園啊，我都去好多次維園啊，因為維園個公園夠大。 其實我冇去過維園拍拖。 你冇去啊？我成日都去嘅，真係，我覺得又大又舒服啊！ 以前嘅拍拖圣地， 以前嘅拍拖圣地嚟嘅、那個， 我同你唔系争好远啫，小白。 以前有咩拍拖圣地，即系要问阿周树佳，佢有讲过嘅再甜啲嗰啲， 就唔系我年代讲明先啊。不过开开心心，而家年青人咧拍拖搭电车都好开心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种浪漫喺度噶， 系啊， 跟住听住声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哇！ 同埋咧，而家啲巴士冇窗噶啦， 系啊， 而家得电车咧有窗， 最开心嘅慢活啦，真系唔错 啦。 啊，所以呢个都几开心嘅一件事啊。咁、如果你话即系电车有窗，即系吹下啲路面嘅风咧，我都觉得系有一种都市嘅浪漫喺入边嘅。不过今日星期日咧，睇下先，啊都系微雨啊，今日星期日系啦。如果落雨就闩埋窗啊，星期日。 希望佢快啲。佢虽然话微雨咧，希望某段时间就系有翻少少阳光。 会嘅，会嘅，会嘅。 骤雨中的阳光，大家开心啲。 拍拖嘅时候俾啲雨。淋濕咗嘅咪豬豬，我幫你抹翻啦。 唔係更加清醒咩？望下隔離嗰個先， 抹甩嘴妝。 哇！咁驚， 唔會爭好遠嘅啫。 呢導火線嚟嘅喎。好啦，堅持咁多先啦。 好啦， 好等緊啊。 誒， 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啊，早晨咁， 早晨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出邊嘅天氣方誒天氣方面唔知係點咧？ 喂，今日幾好喎、啊有太陽出咗嚟少少，一陣間都係出啦，咁起碼唔使落雨先啦。咁收音機旁邊係你啊，準備考試又好，或者打工仔準備翻工咁樣，都唔需要帶遮字啊嚇。咁、我好似天色好翻啲，咁呢個係正嘅，咁啊俾大家一個 good morning 啦。咁、不過咧要留意一樣嘢，今日大風啲、啊，估計咧依家咧室內温度咧應該都同琴日或者前日同時間咧。要低一兩度到啊嚇，咁啊涼少少，咁所以你話喂喺室內工作嘅你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喂要入市場喎、咁啊帶定件外套啦，就唔好太清涼咁樣，因為咧有陣時考試都係咁啊嚇，咁啊個冷氣已經凍啦，咁啊室內温度又凍咧，咁啊凍上加凍咧，隻手咧明明唔緊張啊， 都變到 手震震，係手震動咁啊， 同埋今日天氣涼涼，你都幾好啊，即係考生咧出去考試。嘅时候咧，一紧张其实你都会热同埋出汗。 我帮大家 calm down， 系啦，可以俾大家凉一凉，舒服一下，唔使咁赶咁样。 啱嘅，啱嘅。 系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啦，处理好自己嘅身体状况咧，考个好嘅试啦，咁考完试之后就再想下食咩好啦，咁样我慰劳下自己，我通常都系咁嘅。好，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唔该晒， 唔该晒。 好啊，而家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咧系较凉噶，而日间部分咧天色咧都系比较明朗，而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咧就会转吹东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会较大，有一两阵嘅雨，周末期间咧骤雨都会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1%。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吓，咁啊，继续咧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嘅，咁啊，今日咧电话旁边咧已经拨通咗咧就系啊注册中医师啊 Terry 陈佩斯医师啦，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今日咧就一个日子啦，咁啊头先其实7:00都已经讲过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咁一阵间都会同啲考生一齐，除咗 DSE 打气加油站之外啦，咁啊大家亦都会听得到咧就系中学文凭考试 DSE 嗰个嘅聆听考核啊，咁啊聆听考核。好讲耳仔嘅 Terry， 咁所以咧就想邀请你咧就同我哋讲一讲即系耳仔嘅问题，因为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常见嘅听力问题系包括边一啲咧 ，Terry？ 我哋喺临床上咧，当然耳仔问题有林种种都好多啦。不过常见有几款嘅，第一种咧就听力减弱，大家都听到啦，哇，好似听嘢唔系好清楚啊，耳聋啊咁样啦，又或者耳鸣、哦。咁啊，呢咁嘅声音啦吓、又或者其实好常见嘅一样嘢咧，大家可能唔好觉嘅咧，就叫耳闭啊。咩叫耳闭咧？即系有时我哋咧搭飞机啊，或者搭 lift， 咪好似个耳仔有啲嘢揞住咁样嘅。 哦，咩气压嗰啲嘛，系嘛？ 系啦，咁咧通常咧呢啲情况，我哋可能我哋搭完 lift 啊，或者搭完飞机啊，嗰一阵就冇事啦，系咪？咁、但系咧。常见有啲人咧会成日有嘅、哦，你估系咩情况、 我知，我估嘅咋，我唔系知啊，对唔住啊，系我估，我估，感冒菌入耳仔系嘛？ 嗱，唔系感冒菌入耳仔嘅，嗱、我哋中医就唔会讲咩感唔感冒菌嘅，因为我哋好讲咧个正气自己嘅情，自己个身体嘅状态嘅，咁样咧其实就系同感冒都有关嘅，好多时咧感冒未好啦，或者好严重嘅感冒嘅时候咧，你就可能有鼻塞啦，耳仔又塞埋咁样嘅、即系所谓耳仔塞埋，咁我哋叫其实有个学名叫耳闭啦，闭唇个闭啦。 我点解估啱咧？因为我试过啊。 我冇试过、 佢一塞咧，阿 Terry 一塞咧，试过塞成个月都有，三个星期都有噶，系咪噶？ 如果塞咁耐咧，其實咧，我哋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嗰個感冒根本就未清啊，未處理好啊。 哦，哇！我仲健在，即係執翻身材啊，咁耐未清。 係、 啊。咁、哦、我仲年輕啊嘛，如果年長啲就可能麻煩啲啦。 咁、其實係咪咧有以上嘅問題，即係聽力減弱啊，有耳鳴同埋耳塞，同我哋嘅年紀又有冇關係嘅咧 ，Terry？ 有嘅，嗱，多數咧，如果嗱聽力有問題，梗係比較年長啦，即係譬如真係七老八十啦，年紀大啲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咧呢個聽力咧，真係直接咧同腎有關嘅。 嗯， 咁腎如果即係腎咧，就係乜嘢咧？就好似我哋身體一個嘅庫房咁樣啦，即係存錢咁樣。 嗯， 咁如果你一路年長咯，咁我哋梗係不停用錢啦。咁我哋咧不停用咧，咁當然去到咁上下咧，嗰、那個年紀嘅問題咧，咁就會聽力減弱噶啦。咁但係咧，如果譬如话，喂，我四五十岁啫喎，或者甚至真系三四十岁已经出现呢个听觉减弱嘅话咧，咁就要留意啦。咁即系代表我哋咧，真系虚耗得太多啦。咁、而咧，我哋头先讲嗰个咧，耳闭嗰个情况咧，咁就一定同感冒关系比较大嘅。一开始、我哋要先处理。咁我哋咧，譬如话，好似阿小白讲，喂，唔系、哦，我搞成三个几礼拜成个月咁样咯。咁其实咧就系、是、感冒都未清啦。咁点解感冒未清啊？搞咁耐感冒都未好嘅，喂，感冒唔系几日或者一两个礼拜， 个人虚咯，系嘛？ 系咯，你又唔休息咯，又唔瞓，唔够瞓。通常我哋都系休息唔够，所以我哋病一定要休息够。 系， 因为咧，我哋要有要气血啊，去到耳仔度，咁我哋耳仔先有得去有效发挥我哋嘅功能噶嘛。咁、如果我哋喂病紧，自然一般气唔够啦，我就仲要打仗，系咪？咁、如果我哋休息又再唔够嘅话，导致人生活太忙碌啊，又夜瞓嘅话咧，咁我哋嗰、那个感冒咪会难好咯。咁所以嗰个耳闭嘅情况就有机会持续啦。咁、所以有呢个情况嘅话咧，第一样嘢都要自己一定要休息够嘅，冇咁惊先。系啦。 咁其实我知道咧有实症同埋虚症呢样嘢嘅，其实又关唔关事，系咩嚟嘅咧？ 嗱，我哋實症同虛症咧，頭先就講啦，譬如耳閉嘅情況咧，喂，我哋感冒好耐都未好喎，咁樣我哋一般呢個就叫做虛症啦。咁、而咧虛症實際特譬如話頭先耳聾啦，即係聽唔清楚啊嗰啲咧，都係虛症為主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叫頭先講嘅耳鳴啦，耳鳴咧通常有兩種聲音嘅，一種咧就係嘣嘣聲嘅，好似行雷閃電咁樣嘅、一種咧就係、好似蟬鳴啊，或者比較高頻啲嘅，係啦。咁一個就虛，一個實，你又估唔估到咧？ 一個虛，虛嗰個應該係嘣嘣聲嘅，我估嘅啫。 嘣嘣聲咧，通常就比較突然啲，同好大聲嘅咧，呢、這個就叫實症啦，即係比較突然啊。你嗰個身體個狀態咧比較強壯啲，同埋咧嗰個通常就係個肝火好旺，即突然間咧好嬲啊，好猛啊嗰一下咧就會嚟了嘅，嗰、那個導致發呢、這個嘣嘣嘣嘣聲嗰個耳鳴發生。咁、而反而嗰種低频即系尖声或者细声啲啊，咁样嗰啲咧，嗰、那个耳鸣咧，呢、這个就系同虚比较有关嘅。咁通常系肝肾比较虚弱嘅情况啦、通常就系已经一段长时间咧，就唔会短时间嘅 咁咁其实呢一类型咧，就虚虚又好，实又好啦，会唔会系突然之间出现，定系慢慢出现嘅情况？两者系咪都有，定还是边个比较多咧？ 嗱，嗰個叫共鳴聲嗰隻耳鳴咧，就通常都係突然間嘅出現嘅。咁、當然啦，喂，處理唔好，當然可以去 keep 住啦，或者後尾佢變咗一個 VV 聲咁樣都唔出奇嘅喎。咁、所以我當有發生嘅時間咧，我哋梗係要去揾醫師幫手啦。咁、而咧嗰、那個特別係 V 聲啊，又好持續好耐嘅情況咧，一定係虛嘅啦，因為我哋久病必虛，即係你打仗打咁耐又打唔贏嘅話，一定係我身體比較渣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就會通常喺中醫角度嚟講咧，都會離唔開咧去補腎啊、補肝腎咧。 咁其实中医又系点样透过耳鸣啊呢啲声音去伴随住呢啲症状，全身嘅状态又会唔会可以喺其他地方睇得出嚟嘅咧？ 都會㗎，嗱，譬如頭先講啦，嗰、那個耳閉即係好似，我哋有嘢塞住隻耳仔喎，咁、通常我就會問一問埋個病人，會唔會有啲感冒嘅症狀啦？有時可能佢冇嘅，咁但係原來好似小白咁，喂，我兩三個禮拜前感冒過喎，咁樣，咁呢個咪一個 hint 話俾我哋聽，佢可能感冒未清曬啦，咁、又或者感冒完啦，但係啲氣唔夠啦，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去補一補氣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再問埋佢哋，即係中醫咧，我哋一定會問，除咗問佢主要嘅症狀之外咧，仲要問埋，喂。大小便啊，好似唔好拉家嘅嘢嘛，我感冒问咩大小便啊咁、样。咁其实咧，通过尤其大便咧，可以睇得到嗰个人嘅状态嘅。譬如话，我成日容易肚，我不嬲都容易肚屙噶、哦。咁呢啲咪系脾胃虚弱咯。 咁同埋唔通畅啊呢一啲啦，咁我其实都系脾胃虚弱有关嘅，因为嗰个大便咧唔通畅就代表嗰个脾胃咧，尤其是嗰啲肠啊，即系佢唔能够跑出嚟啊，佢唔喐啊，好寒都可以便秘嘅，千祈唔好以为热气先至便秘嘅吓。 系，哦，系。咁如果咧，我又真系八卦问啊，即系啲感冒菌未清啊，塞住咗你耳仔嘅话，有冇啲咩特别嘅针灸啊，或者定系内功啊、气功啊，系咪点样要打通任督二脉先通得翻嘅咧？ 哦，咁一定要任督二脉通，我哋身体先强壮嘅。 哦，真系噶。 咁啦，因为其实任督二脉咩意思咧？系我哋咧前面正中间嗰个咧，就系一个任脉嘅。咁咧，佢管理一身嗰个阴气嘅。咁而咧，我哋后面咧，即系系啦，嗰、那个条中线嗰个咧，就系一个督脉啦。咁就管理一身嘅阳气嘅。咁所以佢系最大佬咯，即系阳气嘅大佬咧，就系嗰个督脉啦。咁你梗系。通咗佢嘅话，身体会比较好啦。 嗯， 系啦。咁而我哋可以晒太阳，多啲晒背脊，都会对我哋补充阳气有帮助噶。 哦，晒背脊、 太阳啦，又或者针灸咁样啦。咁有冇话饮中药都得嘅咧？ 我当然都有帮助啦，因为譬如我睇翻头先嗰个情况嘅，喂，譬如你感冒未清，咁我嗱，我哋针灸好中药咧，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啫。即系譬如感冒未清，我要补气嘅，我可以通过用针灸。譬如我举个例，有啲穴位啦，合谷啊、三阴交啊、内关啊等等呢啲穴位可以帮助处理啦，或者局部即系近部嘅取穴啦。咁而咧头针都可以嘅，头部都好多针灸可以处理啦。咁而用药嘅都可以嘅，譬如感冒未清嘅，我哋常用嗰啲大家听过可能小柴胡汤啊、葛根汤啊等等。总之我哋根据嗰个情况，乜嘢嗰个感冒嘅话，我哋就可以处理，或者去湿啊、五苓散啊，或者近期涂阿成用嘅藿香正气散啊、香茹饮啊呢一啲都有帮助噶。 哦，咁啊，除咗咧即系夜晚啦，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有 Albert Ho、欧瑞强啊、甜淡情怀啊、音乐情人郑子诚啊，可以令到我哋耳仔按摩同怀孕之外咧，咁啊，唔知道有冇啲特别嘅方法，令到我哋嘅耳仔都可以成日都系有啲舒服啲嘅刺激咧吓 ，Terry。 当然啦，我哋头先讲嘅一定要早啲休息啦。另外咧，我哋咧可以咧喺手咧去攞个手掌个位置咧去揞住耳仔一双手，然后后屘个手指咧就敲我哋嘅后脑啦。咁有少少似我哋叫五雷轰顶咁样咧。 呢招叫五雷轰顶，我第一次听。 系啦， 长知识， 对嗰个耳仔都有帮助嘅，系啦。 哦，咁有冇话使乜搓搓个手掌，令到个手掌热晒，跟住先咩揿落只耳仔嗰度，有冇啲帮助？ 哦，這個，更加好噶， 更加好啊！ 我觉咧， 我睿智啊，我 你真系好聪明嘅，因为咧，譬如你小朋友肚痛咧，咁我哋都会帮佢可能。按摩啊，咁你都系咁将只手咧去按落去咧。其实呢个真系我哋咧呢个手掌系有气啦，去提供俾小朋友噶，系啊，加强佢咯。 咦，如果今日考 DSE 嘅考生咧，即系系啦，考试之前咧，先搓一搓只手，咁啊， 只耳仔， 再揿一揿只耳仔，令到只耳仔舒服下，咁可能即系听嘢都真啲。 系做个深呼吸先，因为深呼吸令到自己冷静、淡定有恬静啊。 哇，最紧要你呢句啊 ，Terry， 淡定有恬静啊。好啦，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好， 拜拜。咁啊系啦，咁啊最紧要啊淡定有钱剩啦，咁啊试下呢个 Terry 头先介绍嘅课，搓一搓只手先，然后就揿一揿落只耳仔嗰度，咁啊你都会 feel 到咧啊点样暖粒粒啊，咁啊个耳仔舒服咗咧，咁啊希望大家一阵间咧喺呢一个嘅中文聆听考试嘅时候咧，咁啊得心应手啦吓。而家先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表示，涉及将支付卡绑定到新的流动支付服务的诈骗案有所增加，首季收到超过60宗来自持卡人的投诉，指支付卡绑定新支付服务之后，遭人进行未经授权交易。金管局向业界发出通函，要求银行加强对绑定支付卡作非接触式流动支付的安全措施，应该在今年五月底之前尽快实施有关措施。通函提到，除了输入正确的支付卡资料、一次性密码之外，发卡银行需要进行额外的身份验证。有关措施包括在绑定生效之前，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内确认。回电等的方式获得额外确认。

节能减碳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咁大家知唔知道全世界节能同埋利用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嘅第一大国系以下边个国家呢 ？A. 中国 ，B. 美国，定系 C. 日本呢？ 美国同日本都系技术先进嘅国家，似乎相当重视环保，相关嘅技术亦都比较早起步。我想答案应该是他们其中一个。 那又未必、哦、中国已经提出想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之一是想在2030年之前达至碳排放峰值，降低碳排放量，近年又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所以很可能中国在节能减碳和再生能源这方面已经做出很好的成绩了。 你这样说，我又记得好像真的有新闻说这几年国内兴建了不少生产再生能源的大型建设，不过我对自己有信心，我试下答先。答案是 B 美国。 错，有没有补答？ 答案应该是 A 中国。 正确了，今次答啱了。其实不知道不要紧，答错亦都没问题，最重要是继续努力了解多些。中国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近年积极推动国家低碳转型。在2022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 万亿千瓦的时候，占全国社会用电量 31.6%。 另外，2022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亦都达到688万7千架，已经是连续八年全球第一。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场金曲新时代。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Jenny 李幸毅。 多谢香港电台，咁我都希望自己一路去尝试一啲自己未必系最强项嘅嘢，但系。我愿意去不停去攞到唔同嘅突破咁样。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日晚上七点半，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本港系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比较凉，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咧系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咧就会转吹东风嘅。而家嘅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72%。 我哋今日讲嘢咧系咪要正面啲噶？ 系， 即系要大家努力啊，俾心机嗰啲咁样。 冇错， 因为虽然咧系。陣間10點鐘先開考啊，咁啲考生們應該大約9點鐘開始聽啦，咁可能有啲考生而家已經聽㗎啦嘛，即係我哋而家唔可以講嗰啲晦氣説話，算啦，唔好考啦，讀嚟做咩啊，都唔得㗎啦，即係唔可以講呢啲嘢啊，要好正面地。 我哋平時嘅節目都好少講， 係啦， 老老實實呢啲， 我哋本身都好正面， 係啊， 或者使唔使用啲激將法啊？我話你唔得㗎，你唔好衰俾我睇啊， 跟住佢企到豆 子，而家啲年輕人未必受呢套， 未必受呢套， 都係嗰句，呢我哋節目都好少講嘅， 係啊，所以如果。大家当日日都好似考试咁样咧，听晨光就啱啦， 系啦， 因为我哋会俾无穷无尽嘅正能量嚟， 冇错冇错， 我哋正能量嘅底好厚喎， 系啊， 系啦，咁啊嗱，依家7:40啦，咁直播室入边咧有梁咏忠忠哥啦，有 Vicky 泳儿啦，咁有小白白元浩啦，同埋阿 O 咧，都同大家咧，哇一路啊陪伴住，啱噶啦，你而家听紧呢个收音机呢个台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你应该系。tune 啱咗个台嘅，咁如果你话喂点为之 tune 啱啊？讲少少嗰啲叫做琴日考啲咩俾你听咧，就即刻令到你喂精神抖擞啦咁样。不过讲少少啫，即系意思系乜嘢咧？都惊大家惊噶嘛，系咪先？喂，琴日啲作文题目都有趣喎， 系啊， 有几个唔同嘅作文题目，包括系以一次令到。 我自己咧百感交集嘅聚餐咁啊，写一篇文章啦。咁一啲咧就系、是、啊，原来我们忽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咁样啦。咁啊，有另一篇个题目系咩啊？论述对模仿缺乏个性呢一句嘅看法咁样，即系有议论文啦，有描写文啦，有。简单啲嘅啲文章啦，咁样咁 啊，提议啲人大家听晨光第一线 做咩？ 正话讲啲题目，我哋经常都有讲嘅， 系啊， 经常都有提 嘅、 啊， 令到你百感交集嘅最差 都有提啊！我同阿生哥倾偈嘅时候， 系啊。嗱，譬如話百感交集，我哋經常都有講，我哋落旺角篤魚蛋，嗱、 嗯， 即係百感交集。你唔可以話落去食串魚蛋唔係開飯嘅喎，係咪先？有好多嘅年青人咧，我喺嗰度買外賣掃街就當係一餐噶嘛， 係啊， 見到人哋又咁樣食，我又咁樣食。我都百感交集，幾多嘢可以講嘅真 係，係 咯， 啱啊，但又唔可以寫太多字嘅，有字數嘅限制。雖然你好多嘢講，但點樣喺個叫做考試嘅評分入面咧攞到五粒星星咧？呢、這個咧絕對係考生們咧好努力嘅一樣嘢啦。嗱、講到百感交集咧，今日咧見到幾份報章啦，個頭版咧都不約而同啊，講緊咧政府計劃緊啊，咁啊增加呢個定額罰款，關於咩咧？叫做上調呢個咧亂拋垃圾嘅罰款金額喎。咁、由依家1500蚊咧，有機會加到去3000蚊啦，嗱咁多位拍档，你哋点睇咧？关于呢一个，同埋系咪可以帮助到咧香港更加清洁先？ 好难讲啊！呢一样真系，之前咧加到1500蚊嘅时候，大家都话贵啊，跟住又点啊？咪又系抌翻，跟住1500蚊我豪俾你，嗱一样嘅啫，你而家加到3000，即系大家例示讲，就算你加到30000，可能最初嘅时候啲人哇好贵，跟住啲人就会习以为常地。隨便抌啦，即係都係變翻就手最緊要啊嘛。所以呢個罰咧唔係唔好，但係你話加幾多，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 係咪啊？ 因為我唔抌就係唔抌嘅，抌個班咧佢又唔會介意幾多錢嘅、 有啲市民都係咁嘅睇法喎。咁、究竟咧叫做掉垃圾用重點啱唔啱咧？咁、Micky 同埋小白你哋點睇啊？同埋你覺得？近排系咪真系香港相对污糟咗咧？好老实讲一句吓， 污糟咗啊！我自己觉得其实条街咧都系干净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到3000蚊，反而我就觉得我想调翻转，唔好用罚、反而会唔会有啲系奖赏嘅方法 咧？即系我唔抌，我就攞1蚊咁样。我有嚿垃圾，我都系想抌。啊，你唔抌啊，俾1蚊你咁样。 好难嘅，其实佢个奖赏，但系可唔可以分下18区？如果真系好似有啲比赛啊，唔好比赛啊，即系或者系呢个区域好似最近嘅街道好清潔咁、樣，可能有一啲即係可能補貼啊，咁樣會唔會令到大家個心會舒服啲，好過去罰款咯、啊？我自己唔係好贊同罰款 嘅。我覺得好簡單，罰咧有時真係啱用嘅。我覺得未必係罰錢啊、叫佢掃一次條街啊。即係譬如你喺廣播度抌垃圾，俾人捉到，麻煩你邊年邊月邊日3个钟头。在广播度扫翻 三个钟咁少， 够噶啦三个钟。你罚一个礼拜就大过份啦，系咪先？3个钟其实都够啊。你扫一次啊，3个钟你自己扫一次，咁你就知道抌垃圾嘅后遗症。 除咗扫街之外咧，仲应该系即系抌埋嗰个垃圾桶，清洁埋个垃圾。 系啦， 即系要一个套餐咁去嘅， 一揽铲做晒。 系啦，我自己觉得咧，其实1500蚊去到3000蚊咧，我会赞成嘅，个原因系因为我觉得即系1500蚊咧，的而且确佢有个大嘅阻吓作用。咁系嘅，有啲人即系佢都喂我都抌咯，我有钱又本身手尾唔好嘅，我由你咯。可能唔排除有啲人咁嘅心态。 我每日跌都跌咗几千蚊落地啦。 咁但系咧，我见到咧，可能我即系出入街市啊，咁我见到好多商贩咧，其实佢哋都面对紧一个问题。第一，就系本身喺个街市嗰度咧，而家香港嘅街市整体上嚟讲咧。乾淨咗好多， 係嘅， 呢個係即係絕對係一個事實嚟。因為以前咧見到好多譬如墟市嗰啲街道咧，其實佢哋商販啊不佔用嗰個位置咧，即係突曬出嚟，突咗好多。咁而家其實政府都個執法咧都幾嚴格嘅。咁佢基本上就長期駐守，有啲執法人員喺度啦，即係專係針對住呢一個亂咁擺街啊，或者佢哋有冇違例抌垃圾啊嘅問題。咁、如果有嘅話咧，佢哋會被告票嘅。咁、你以前就係心態，喂。我俾告票，我都賺咗啦，當交租啊。其實以前都有人咁講嘅，但係因為佢執法咧都幾密啊。佢已經唔可以用交租呢個心態，佢應該會蝕租嘅心態咧去面對呢一個執法嘅時候咧、所以佢哋咧係真係收埋咗，即係收埋成個嗰啲原本擺出嚟嗰啲位咧收集去，而且嗰啲垃圾咧好奇離。嗱，我又講翻。 譬如荔枝咁樣，啲人成日話俾你試食啊咁樣，跟住你試完之後，其實老實講啊，環境都係污糟嘅。咁但係而家咧試食之後咧，一係就佢你可唔可以自己帶走啊？或者咧我哋入邊有個垃圾桶，你可唔可以即係稍而欲告行入去？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因為佢有個罰則，然後佢加強翻嗰個執法，即係要雙管齊下，咁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啦。 嗱，小白頭先咧亦都帶到另一個議題啦，就係咧呢個店鋪阻街咧，咁啊有計劃咧就增加到個罰款去到6000蚊嘅，咁啊同頭先嗰個街市嘅情況一樣啦。咁普遍市民都覺得加罰則咧係應該會拯救到個市容嘅，因為如果你特別去啲舊區咧，其實個抌垃圾嘅情況都幾嚴重啊，即係周地有垃圾啊咁樣，特別係即係我自己住嗰個區域啦，咁樣喺九龍西區啦，真係成日哦，偶爾你會喺個路面又見到一啲垃圾，再加上啦講路面可以講啊，即係自己係駕駛者啦，好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有啲師傅咧杯奶茶咧飲到一半咧，咁就隨手咁樣抌出街咯、我試過一兩次噶啦。我有啲嬲啊，嬲嘅原因係咩咧？ 花槽咩就又有啦，佢抌嘅時候又即係啲液體啊周圍飛。 今日唔係考 physics 啊，唔係考物理啦、啊，但你都要知道，你抌嘅時候，你嗰啲奶茶會濺到架車噶嘛，係咪先？ 野蟻噶， 正所謂啊！即系奶茶等于唔系奶茶等于咩？即架车等于咩？第二个老婆，你试下将杯奶茶泼落我太太嗰度，我火都滚埋啦！ 你 系咪先？ 即系我惊你讲完之后咧，你个剧情就变到好似你叫我睇嗰套电视剧咧 ，Beef 咁样啊！ 咦，你开始睇啦咩？ 睇紧啊嘛！ 哦，好唔好睇啊 ？OK 啊！我惊我个剧情开头咁样啊，就是、因为一啲小嘅喺个马路上嘅冲突咧，跟住你又揸架车追我，我又揸架车追你咧，跟住互不相让，然之后就变到好似互相厮杀咁样。 系啊， 咁就唔系几好啊！ 咁啊，唔会嘅。临尾个结局，我可以剧透少少。 反转再反转， 唔系都系有爱喺当中嘅、哦，有因果关系（consequence） 咁样。嗱、哦，不过咧，即系研究呢个加罰則都应该理论上系一件好事嚟嘅、啊。不过就真系要问一下一位朋友啦，问一下清洁龙阿德， 佢、有咩讲啊？ 阿德咧。暫時未發表佢嘅言論先嘅， 大家都等緊。 係啦，佢近排最偉大嘅論調咧，就係叫考生們， 係 啦，考生們一定 一定得， 係啦，俾心機。我清潔龍阿德話。大家努力考一定得，咁啊另一位代言人大嘥鬼啊，系记唔记得大嘥鬼点样鼓励大家？ 你嘅努力唔会嘥， 几劲啊呢一句系嘛？ 呢句经典啊！ 咁希望咧都鼓励到啲考生啦。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日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心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挚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谁会安好原来，为流逝某一秒定格保存，或能令某些伤口痊愈，翻看时做我的最后打算，天意决绝或者迟早心愿。你眼泪如果将见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 12分，带嚟有 Joyce 郑欣宜嘅《我所看见的未来》啊。 嗯，咁啊，朝头早咧，咁啊，既然咁多考生都听紧晨光啦，而家即系 tune 定个台啊嘛，咁啊都有啲会噶， 我 以前会噶， 我嗰阵时系有嘅，一早听定，搞啱个台， 都有啲即系温馨提示嘅。咁如果你听到，譬如传统嗰啲收音机咧，即系一个机仔嘅收音机，咁你咪攞个耳机咁啊插3.5mm插入去个头嗰度嘅。咁呢阵时发觉你喐下佢咧，会有嘶嘶沙沙声嘅。咁好簡單啫，你只要拎嗰個頭出嚟抹一抹佢，抹走啲表面嗰啲你睇唔到嗰啲灰塵，跟住咧就插翻入去，咁你就發覺啲沙沙聲咧就冇咗嘅。咁亦都即係你攞翻個信心咯，即係你可以諗啊，15、16喎，咁啊佢撳下一嘅位咧，好容易掂一掂到佢有啲沙沙聲，會唔會影響一陣間考試啊咁樣？其實因為而家唔係咁多人就用啲傳統嘅收音機嘅啦嘛，咁你都係用 app 或者就真係一個 數碼收音機， 係啦，或者智能電話嗰啲 app 咧就即係個 pop 咁樣噶嘛，咁就唔會出現呢個問題。但如果係傳統3.5mm就會有呢個問題嘅。咁我驚啲年輕人咧唔知啊，要抹一抹個頭嘅呢個係， 唔係可能 幾 old school 嘅方法， 可能專登擺啲沙塵喺度咁樣， 都有 咁有得賴啊嘛， 夠沙塵喎真係。 唔係我考得唔好，唔關我事啊，唔係我能力不足。 咦？咪真係賴地硬， 個頭花咗啫，可能專登。 不過咧，我自己嘅想法咧係覺得呢、這個聽收音機可能慢慢都會演進，因為隨住科技嘅發展，即係慢慢變成數碼收音機啦，又調翻轉頭就係、是可能會用藍牙耳機啦，因為大家依家可能有機會揾條有線嘅 headphone。earpiece 出嚟都即係比較困難啲，往後嘅世代咁睇點樣演進啦，個考試嘅進程 app 會比較上多㗎啦， 有線都捱唔住啦。系咪先冇噶啦？所以好快， 好 cut 到啦， 系剩翻无线咁样。 五月尾先 啊！ 五月尾先，我等紧 cap 翻自己嗰阵时做有线财经台嘅时候， 仲喺度 噶啦，准备铺噶啦。 一个纪念喎， 系纪念啊！有阵时都系咁啦，记住自己做过啲咩都重要啊！考生都系啊，记住自己考过咩事，付出嘅咩努力、汗水都系啱嘅。 系啦，咁如果真系大家又继续考 DSE 成功嘅，咁啊当然读上大学啦。读上大学嘅时候，大家都要写 essay 嘅，即系写论文嗰啲嘅。咁原来咧唔单止净系香港出現呢個問題，相信之前大家都聽過啦，就係話有好多嘅大學生咧，佢哋都會嘗試用嗰個 AI 智能機械人咧，就去到幫你去到即係喺個論文上面出一分力嘅。咁、當然啦，有好多人就會話哦，其實寫咗之後，咁啊個教授如果叻嘅話咧，其實都有啲軟件啊或者 app 咧係可以反偵測翻你到底有冇用過呢一類型咁樣嘅軟件去到做過幫你個 paper 去到寫嘅。咁而家咧就的而且確有好多人仲會用呢啲方法啦，咁啊唔好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原來衍生咗另外一個問題啊。 哦， 原本啊都係唔好嘅，唔好咩就係、是、有啲人咧會請槍，即係以前寫論文咧外國啊，佢哋就會有啲唔好嘅學生就會請槍，就揾一啲跨國專係幫人寫論文嘅網站、或者叫做筆手，唔叫槍手啦，叫筆手去到咧就幫佢寫，然後就交嘅。咁而家嗰班人咧就開始失業啦。 系啊， 即系呢个社会嘅生态咧，又改变咗啦。 GPT 可以顶上咗。 但系咁样，如果你真系嗰啲唔乖嘅学生，你揾GPT 帮你写 essay 咧，你要加多个注脚喎。呢篇冇人用过嘅。如果唔系咧，嗱，譬如我哋四个同班，跟住我哋四个都静静嘅揾 GPT， 跟住咧 AI 都可能会，哇，好烦，要写四篇同一科，不如 copy and paste。抄翻曬一篇一開四咁樣啦，會快啲啊嘛 ！AI 都可能會偷雞噶嘛，咁如果係咁樣嘅話 ，AI 都偷雞 ，AI 都偷雞，跟住阿 Sir 收到 咁快就學識偷雞， 好忙啊嘛！哇，咦？點解四個一樣嘅？因為連個開頭都係嗰啲咩啊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係 喎，冇人咁巧 㗎。咁而家咧嗱，其實有好多唔同地方嘅 AI 都做得好好嘅。咁你睇翻一啲國際雜誌咧，其實佢哋都認可咧，就係咩咧？譬如內地方面自己研發嘅。AI 咧係肯定同外國嘅一啲即係外國嘅一啲叫做 AI 系統咧係叮噹碼頭嘅，即係絕對唔會輸，甚至乎咧係有強過佢哋嘅趨勢嘅。咁所以咧而家嗰個 AI 發展咧咁犀利咧，嗱個生態又開始改變啦。例如嗰啲叫槍手啦，又已經失業啦，同埋以前啲槍手咧。佢哋揾嘅錢咧，都差唔多去到平均每一個月咧，係可以有1000多美金一個月嘅。咁佢哋就係咁喺度寫 paper， 係咁寫嘅啫。咁佢哋嗰個收入就而家冇咗啦。咁個收入咧， 其實就去咗 AI 公司嘅，因為嗰啲 AI 公司咧，其實 AI 都會都好奇怪，你要 update 咧，即係你要個新嘅版本。例如我哋24个啦，我哋四個都揾 AI， 係 中哥係最有嘅，咁佢又梗係個個月就俾月費啦。我哋呢啲冇嘅， 多啲啊， 可能個 paper 出嚟咧係唔同嘅喎、 少兩行， 佢嗰個係 update 啲，例如佢攞到嘅 data 咧。是2023年最新上個禮拜先出的 data， 跟現實社會好相近喎，咁樣 係啊， 阿花輪同學就一定係會係高分啲啊， 係啦， 正所謂有財力就有實力咁樣係咪啊？嗱，唔知係咪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價值觀啫，呢、這個社會啊，我深信咧，大家都係努力雙手創嘅、至少依家喺市場嗰度等緊啊，攞住嗰個準考證入場嗰啲考生咧、就唔係靠財力嘅， 唔係啊，係 啊， 靠實力嘅， 係嘅、但係個個都期望自己係富二代， 咁。 我相信努力雙手創， 不過 咧呢一類型嘅考試咧，例如係 oral 啦，甚至乎係 listening test 咧、其實係 AI 即係暫時我諗唔到方法點樣去到取代，因為呢個係真係我哋一個嘅反應嚟。oral 你 冇得取代嘅， 取代唔到啦， 冇得取代。 除非你即係好似之前 你只可以適應嘅啫， 係啦。除非就咩講話將個 IC chip 咧就植入你身體入邊，即係你同你個腦 connect 咁，咁你去到嗰個位都冇得好講啦。去到嗰個位考試仲需唔需要都已經成為一個問號啦。 不過第時咧，我相信第時唔會有學科之分嘅，即係你而家讀 science 啊，讀 arts 啊，或者讀咩新嗰啲學科冇噶。一樣嘢嘅啫，學用 GPT 咯，學用 AI 一個學科嘅啫，由細到大學一樣嘢，你就學曬所有嘅嘢，因為你唔需要再學啦嘛，你有啲咩咪問佢咯。 學習點同 AI 相處？ 係啊，你學呢一樣嘅啫，其他冇嘢要學噶啦。啊，我哋今日想咩？想健康教育。唔需要噶啦、我唔舒服啊，問 AI 咯，咁嘅啫嘛，將來嘅世界仲想學咧？ 運動堂啊、體育堂都要學嘅，嗰啲 AI 未必幫到你，可以輔助你 咯。可能係 AI 老師喎， 係充其量輔助你咯。 係咯， 咁你始終你 學玩咯， 係啊。 而家其實我哋用緊嗰啲 app 咧，都係將我哋自己個身體嗰、那個個、那個質量啊，去輸入一啲 data 入去個 app，然後佢又計翻俾你，亦都話俾你聽邊一類型嘅動作，跟住就話俾你聽你做呢個動作。可能呢幾組肌肉咧會好啲嘅，咁咧其實你都係而家好多人都係跟住呢啲嘅 app 咧，其實嗰個 AI app 本身亦都係 AI 一部分嚟嘅，係啦，即係亦都係跟住個 AI 老師對住個電話做嘅就而家都係。 雖然係咁樣講，不過咁多位考生嗱，今日你哋仍然冇機會用呢個GPT 嘅，俾心機讀書， 要 仍然都要俾心機， 聽真啲， 係啊，咁啊，俾心機係重要嘅， 可以用 Terry 頭先嗰招，捽捽隻手先， 係啦， 呼呼隻耳仔， 係啊，或者深呼吸下啦。好，同大家睇埋個天氣，今日大致多雲嘅，早上咧天氣較涼一啲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啊，同埋腳乾燥啦，最高氣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啊，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都係風勢較大嘅，依家20度氣温，相對濕度70%。早晨，早晨，8:12啊！你拣啱咗啦，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入边咧有梁荣忠忠哥啦，有小伯伯袁浩啦，阿欧都喺度嘅。咁呢一节咧会带嚟一啲财经嘅资讯啦。今日早上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琴日港股嘅表现真系麻麻地啊，跌342点啦，更加失守咧250天线嘅。咁啊，见到咧今晚美股三大指 指數咧都要跌落去，Dow Jones又跌300多點啦。好啦 ，Kenny， 哇，究竟咧市況發生了什麼事？點解會係咁沉底？未到五窮月都開始窮，點解有咁嘅情況、？Kenny 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 其實呢就好似我哋之前咁講啦，通常個市況方面呢都係久守必得嘅，即係你見佢之前呢就係唔能夠突破一啲係高位嘅時間嘅話呢，咁啲人等下等下等下嘅話呢都好似冇乜心機啦，咁同埋亦都係呢就係、是、個成交方面呢就越嚟越低嘅情況之下嘅話呢，咁自然就要即係、就是、有地心吸力㗎嘛呢個世界，咁就自然就會令到一個即係指數方面呢就會係下調返啦，同埋留意返一樣嘢就話呢當中嗰啲科技股啊，你留意翻個科技指數方面咧，過往嗰六日咧係跌咗超過一成噶。 係喎、 哦。咁之前其實本來大家都比較睇好翻啲平台經濟股啊、科技股份方面噶嘛。咁但係調翻轉咧，其實佢哋反而更加差咗添。咁你知佢哋佢多數都係重磅類股翻嚟嘅，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嗰、那個即係恆指方面咧，終於都敵不住個地心吸力咧，就要即係下墜咗落嚟啦。 嗱咁啊，敵不過呢個地心吸力嘅，即係落翻地下。咁啊，落翻地下睇翻啲基本嘢啊嘛，咁啊睇到咧內地力谷經濟基建，而家基建三寶都唔錯喎個表現，咁會唔會而家不如睇翻啲基礎啲嘅嘢咧 ，Kenny？ 其實已經好咗段時間噶啦，譬如好似我哋琴日都有提過啲中字頭股份啦，啲中鐵啊、中鐵建啊，或者係186嗰扎嘅話咧，其實都跑贏咗個大市嘅。咁即係鍾哥講得啱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大家而家都係睇翻嗰個推動經濟嘅話咧。咁除咗內需消費之外，一個好重要一定要就做基建啦，呢個唔使講噶啦。咁所以變咗就呢啲中字類股份方面咧，大家都會憧憬有政策啦。咁同埋頭先我哋琴日都提過話，啲資金咧都會轉去啲防守性高啲股份。呢啲股份咧一般嚟講嘅話咧，個 P E 都係比較低嘅。咁同埋都係比較要防守性啦。但係不過嗱都要留意翻咧，其實亦都佢有個弱點咧，佢唔可以太高個 P E 咯。因為佢哋本身咧嗰啲係毛利率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低，都係講10%留下啦。咁同埋咧數期好長，即係你做啲政府合約嘅話咧，就就唔使驚佢打唔到數。不過咧啲數期起碼都講緊180至360日都最起碼嘅起跳噶啦。咁第二就係話佢哋嗰啲新增合約，其實譬如390嗰啲，佢前日都公布咗就有10%到啦。咁都係 OK 嘅，咁所以變咗就呢類型股份咧，就暫時我覺得都會成為資金嘅避難所咯，但係就唔好憧憬佢真係太勁。 另外咧都想問一問阿 Ken 你內銀嗰方面啊，因為譬如好多嘅大行佢哋對於內銀都有自己嘅睇法，有啲就話可能內地嘅經濟復甦啦，咁啊嚟緊亦都會見得到咧有回升嘅趨勢啦。咁又睇翻譬如內地嘅 PMI 啊，或者房地產銷售啊、貸款需求等等嘅數據啊，原來又係有改善嘅。仲有就係譬如銀行整體整個經營環境咧都係向好。咁如果照咁講嘅話，內銀成個板塊即係係咪叫做都順風順水噶啦？ 都係強勢嘅，講真內銀嘅睇法。同埋琴日都有消息講，就話會可能再減嗰啲存款率啊嘛，即係唔係存款準備金率，係銀行嘅一個係存款嘅利率，咁就會令到銀行嗰個係資金成本方面就再降得低啲。咁我諗呢個都係國家政策，希望就係銀行方面咧就降低咗存款利率之後嘅話咧，個貸款利率方面有機會下調翻，就推動翻多啲嘅貸款嘅需求啦，同埋令到啲中小微企嗰啲資金或者利息壓力方面咧就相對有得下調咯。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其實如果你減咗存款嗰個利率嘅話咧，我相信銀行就唔會按比例減翻貸款嘅，咁所以變咗就應該都會息差上面咧都應該有機會擴闊啲嘅，咁所以變咗息差個環境都會利好銀行啦。第二就頭先你提到嗰個係推動經濟啦，咁可能都會推動翻個貸款需求啦。但係琴日都有提過就係個資產質素啦，起碼都唔會轉差啲咯。 咁啊，今日咧就系DSE 嘅聆听测验啦。咁啊，每年咧 Kenny 呢个时间，我讲完可能有啲财金嘅资讯之后啦，咁都会鼓励下啲考生。咁啊，俾个机会 Kenny 啊，我哋又鼓励下啲 DSE 考生先，我哋嘅莘莘学子啊， 咧就考试咧等于好似投资股票咁样啫嘛，咁佢就未必咧就系话啦，你今次咧就投资成果唔好嘅话咧，就代表你下一次唔得噶嘛，所以咧就今次就算 DSE 方面咧，嗱成绩好就固然大家开心啦吓、如果万一有咩唔好彩失手啊或者失准嘅话咧，其实都唔使太担心嘅，咁我哋下一次投资再嚟过啫嘛。 是啊，咁啊系，人生都系不断尝试、不断努力，啱唔啱先啊？好， 必定有试过一次选手噶嘛？ 系啊，咁啊喺错误中，喺错误中学习啦， 不如一定会揾到钱嘅。 系啊，咁啊错误绝对系成功，即系正所谓咩啊？ 失敗乃成功之母啊嘛。好啊，咁嘅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咧稍後時間再傾，拜 拜。 拜 拜 Kenny。 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You know.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ce, get out of my way. Hon, hon, hon, sick day for team. Home screen, look at your bottom.心极爆棚，睇得心眼就发盲。我在梦里边开窗找灰尘，点点雪未扫，驱散黑眼逼眼。就几复杂都走快烂，短信多晚饭。好想恨巨婴，一枪整哑人，初十日运发，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confesso， 预备出动模式， focus focus， 弹完追击。针都生锈，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守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张泳姿，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连线仍有伏线，蒙蔽视线扰乱睡眠。房间充满坏气场，都想找我做对象。我想黑影开场找灰尘。一刻熄晒机，通常全然瘫痪。赶走乌蝇，居欲乱闭，如何知闪着？好想行巨鹰，一枪整哑人，手执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模式， focus focus， 行完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模式， focus focus， 明明一出到最几多件怪物。由世俗撩动心花，先要自己被物种。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谁都也值得去放空吧。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模式， focus focus。 刺激下你啲肾上腺先啦，考生朋友 ，Marv 嘅 Silencio。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啲开心嘢，开心香港今日派飞，派咩飞呢？有10万张嘅门票啊，就系湾仔美食市集啦，咁啊。十万张真系都几多嘅喎，呢个数量， 眨下眼就冇嘅咯。 系啊， 系啊， 限攞两张咋？ 系啊，快啲啊！正所谓咩啊？十万火急啊！ 十万火急啊！ 大家快快手去攞啊！ 跟住又要买飞啦，睇戏啦，系咪先？啊，好嘢喎！原来呢个活动咧系听日啦，27号要准备买飞咯。呢个活动原来夹咗，我见咧金像奖嗰啲朋友仔咧，即系之前香港电影金像奖咧，其实好多 artist 朋友已经拍咗呢条片噶咯，咁样系啊。跟住即系可能有啲得奖嘅影帝啊、影后啊，或者一啲有参与朋友咧，记住。啊！我哋要支持开心香港咁样，跟住大家买飞睇全民电影日啦，咁样即系类似一个咁嘅名嘅咁样，啊咁都几好。 我有啲朋友佢话佢已经谂好晒嗰个攻略啊，即系点样一日睇四套啊？ 系点啊？讲嚟听下。 即系总之一日睇四套，用晒个 quota 佢咁样，佢就唔会话分俾人。自私 嘅，因为你都系呢个电影导演系嘅呢个大学讲师嚟噶嘛，咁你有冇要发翻篇文章讲下点样喺全民电影日嗰度观赏好电影咧？ 好简单，应该如果你真系有事从有 自從事呢一行嘅，日日都係電影日，咁、 嗯、 就啱啦。你唔好淨係揀今日先去睇，咁啊太遲嘅啦。應該日日都睇，平均一日睇兩套咯，咁、啊最穩陣啦。其实一人睇到两套戏就稳阵。 如果你睇两套三个几钟头嘅电影，你用咗七个钟头嚟睇，咁唔知好啦，直情幸福啦！我 记住安排时间食饭， 系啊， 食住睇。 如果唔系饿住个肚， 食住睇。 好啦，咁啊睇翻咧，戏院商会预计咧呢一个叫全港嘅戏院日咧，即系礼拜六嗰一日咧，会有200,000人受惠嘅咁样啦。咁啊，希望个反应良好咧，有机会定期举办。 啊、 我都想定期举办 啊！见到呢个都好开心啊！定期 啊， 定期 定期好啊， 定期系30蚊 消费券咁样，定期派发。 都好似寻日咁讲啫嘛。以前都有个每一日咧，即系一个星期总有一日咧系优惠啲嘅价钱去到买嘅。咁、我如果你呢、這个其实佢哋话到反应好嘅话，都有机会系。即系再嚟噶嘛，咁不如就将呢一个再嚟呢个 concept extend 到去长少少，因为今次譬如礼拜日未必个个就到时间嘅，可能有啲在职人士哦，就唔到时间，咁享受唔到咯。 即系正如之前讲咧，香港最好有365个偶像， 系啦， 每一个偶像唔同日子生日， 即系嚟搭电车咁样， 系啦，咁啊日生日都有人请你搭一样交通工具， 系啦， 咁就最好啦， 咁啊开心啊，咁啊根据咧呢个戏院商会嘅理事长都有讲啊，原来。今次全港有61间嘅戏院参与嘅，咁、如果咧全院满座嘅话咧，有超过咧呢个200,000人受惠啦，咁样，咁有记者朋友问佢话惊唔惊炒黄牛飞啊，咁样，即系买唔到飞睇啊，咁样， 哦，即系30蚊我买咗。跟住，我買唔到，我35蚊賣俾你啊， 類似啦， 咁我都賺5蚊咁樣啊，唔係吧？ 當有人啊，係當有第一個人係咁樣諗嘅時候咧，張飛就會變翻正價60蚊噶啦。 咁我其他日子睇都得啦。 係咯，咁希望唔好發生呢啲 嘅香港人，即係唔會因為哇你咁樣咁都炒我嚟曬譜啦。不過我就係諗咧，會唔會即係我哋叫戲院嘅觀星位同埋角落頭位，會唔會都坐埋啫？因為30蚊， 我估啊，有機會 會㗎， 今次有機會，因為30蚊啊。 我記得去翻賀歲片年代，譬如今年嘅賀歲片咧，未有幾套好標青嘅個票房成績。我記得第一二排都真係有啲人坐高頭咁樣，都真係睇足嘅喎。咁所以都可能今次都有個機會迎來一季咧， 攞定頸枕啊！嗰個真係要第一行嘅觀星位， 戲院嘅小陽春。 如果你諗住用30蚊請你嘅伴侶睇戲咧，就小心啲啦。係，佢可能會就會投訴啊！你唔係啊嘛？ 30蚊先請我 ， 係啊！開始學你哋扮聲啦。 哦。唔好嘅習慣嚟， 其實我哋而家先係扮緊聲嘅，我哋呢把聲係真聲嚟嘅，我哋平時扮 真亦假時，假亦真， 係咁啊！講完睇戲啊，轉個角度， 咁易俾你估到咩？ 睇埋呢個灣仔美食市集啦，咁啊，根據呢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啦麥美娟啊表示咧，10萬張嘅門票咧會喺今日早上嘅8點起啊，8點起已經過咗， 開始 係咯，開始咗咯噃，咁啊，今日早上8點起咧喺18區嘅民政諮詢中心嗰度派發嘅，每人咧可以攞到2張飛啊，最多攞2張啊嚇，但係咧亦都會預留部分咧喺市集當日即場派發嘅。咁如果你話喂啱啱先聽到你哋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呢度晨光第一線去講，已經 miss 咗啦，你都知好多老友記啊，或者好多主婦們可能真係會排隊噶嘛，可能此刻已經排曬，已經派曬飛噶啦嘛。咁點算啊？啊，其實唔緊要嘅，當日啊呢個灣仔美食市集即係會展門口咧，應該都會即場派發嘅。咁但係當然個票量方面，你就要問 啲啦， 係啦，問翻有關方面啦。啊，其實我覺得呢個美食市集咧，琴日都同啊一啲叫做朋友仔去傾啦。啊，其實喺會展入邊去搞咧，可能又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喎。 係㗎， 我估咧個叫做裝潢啊，或者嗰個裝飾咧，有啲唔同嘅，應該會貼地啲嘅，同過往因為咩冬日美食節你哋有去過啦，或者美食展你哋有去過啦。咁我估今次咧用市集形式咧，應該係會俾大家一種少少譬如街邊嘅感覺，但係嗰度係會展，會唔會有 虛事嘅感覺？係 啦，會唔會有嗰種感覺咧？我有少少期待啊！ 因為個個展都有啲唔同嘅，譬如你走街熬有食嘅嘢，或者個氣氛又唔同啊！呢個市集形式應該有啲嘅分別先啱。 係，咁我真係未試過喺會議展覽中心咧。篤下魚蛋，唔係搞市集呢個難，篤下魚蛋，食下滋養三寶，有龍酥糖食，有白糖糕食，嗱呢啲都係一啲傳統我哋細個會食嘅嘢啦，包括即係嗰啲。 炸嗰啲豬大腸啊！哇！我而家真係買少見少， 傳統嗰啲美食，例如係龍鬚糖嗰啲咧， 洗得唔乾淨噶嘛？豬大腸 嗰啲梗係驚啦！ 大腸裏邊係藏住咩噶？脂肪咯， 係咯， 好食嘅但係脂肪 係嘅。不過我自己咧，即係主持人都起碼有五六年冇食啦，因為有 Covid 咧，咁即係疫情嘅緣故啦，咁啊少咗喺街食嘢啦。因為之前你喺街食嘢又要除低口罩啦，咁依家即係叫做疫情進一步退卻啦。咁我哋都已經係叫做啊打贏咗疫情啊，可以咁去戰勝咗去講啦。咁所以咧啊，有翻呢啲墟市啊、市集啊，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睇翻呢個開心香港嘅活動咧，其實美食市集咧就唔單單係灣仔區嘅。往后会喺观塘啦、发现号嗰度会再搞啦，跟住会喺沙田再搞啦。咁如果搞得好咧，有冇机会再喺其他嘅地方另觅场地去搞咧？ 深水埗同埋深井就唔好搞啦。 点解？ 咁嗰个墟就会变成深墟。 哦，深墟。 咁就唔好意头。 O K， 唱翻只歌咯。 深墟， 咁多歌可以俾你唱嗰度，唔好啊？ 哦，唔好喺嗰度噶。 好好，知道知道，收到啊！呢个笑话咁啊，钟哥都好贴心嘅，帮啲 D S C 考生轻松。 都温馨提示提一提嗰啲听众啦，如果大家諗住今日去即係索取嗰啲免费门券嘅话呢、即係入场券嘅话呢，攞唔到都唔紧要嘅，其实亦都我知道係有 walk in 嘅飛嘅，咁可以准备俾大家嘅。咁当然你話 walk in 係咪 guarantee 一定有嘅呢，咁又未必嘅，咁佢哋又即係有飛派，即係可以代表控制到个人流囉。咁我哋都唔想入面聚晒喺入面㗎嘛，係咪？咁始终都係安全卫生都好紧要嘅。 係啊，咁你諗下十万人同时涌入去个会展、都真係几多人㗎。好，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咁大致多云啊，早上天气较凉一啲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㗎。最高气温呢大概24度啦，吹和缓照清劲嘅偏北风啦。咁展望呢未来一两日呢都系风势较大嘅。有一两阵嘅雨啦，周末期间呢我係骤雨较多添啊。依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启程前往北京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他会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其他中央部委和机构，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讨论共同关注的事宜，并且加强交流合作，亦都会和在北京的港人包括青年会面，了解他们在内地的发展。陈国基将会在今个星期五返港，在他离港期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将会处理司长职务。美国官员表示，前年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生的爆炸，涉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主谋已经被塔利班杀死。事发在2021年8月，当时民众正是试图离开已经被塔利班重新控制的阿富汗。爆炸造成170名平民和13名美军死亡。美国官员向传媒表示，那名被杀的伊斯兰国头目大约在几个星期之前死亡，美方需要时间核实，近日才透过情报收集以及是对阿富汗地区的监察确定消息。美国政府没有交代被杀者的身份，亦都没有说明如何得知他要对爆炸案负责。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今个月初获取相关情报，目前仍然未清楚被杀者是死于塔利班的刺杀行动，亦或是在伊斯兰国与塔利班持续的交战之中丧生。欧盟就进口乌克兰粮食问题举行的农业部长会议未能够形成决议。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农业专员在会后表示，欧盟委员会就粮食进口问题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代表会谈未能够取得任何进展。近日欧盟内部围绕进口乌克兰粮食出现分歧，欧盟认为波兰方面对乌克兰粮食的禁运措施违反欧盟相关规定，波兰要求欧盟作出更多让步，而

星期推介作品揾嚟 ICO， 何时能相遇？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好紧张啊！ 你咩事咁紧张啊 ？DSE 中学文凭考试开考咗啦，我等一班应届 DSE 考生紧张啊！ 嚟到最后冲刺阶段，各位考生努力温书之余，仲要记得放松心情，保持最佳状态，考试就可以得心应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等我问一问阿昌，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先？喂，阿昌喺咪度？ 喂，小白早晨啊，早晨咁多位， 早晨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盘点政策，唔知系咪又系请一啲嘅局长啊、司长上嚟咧？ 冇错啊，咁啊，今集我哋邀请咗呢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啊孙东就上嚟同大家倾下偈。 嗯， 咁啊，佢会分享一下咧近期香港啊，創科發展嘅情況，亦都會講解一下咧，呢個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點樣去到輔助咧嗰啲工業轉型，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大局嘅。咁啊，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咧，今晚七點半要留意呢個盤點政策啊。 嗯，咁啊，孫東教授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咧都有好多對於科技上啦嘅一啲嘅獨具慧眼嘅方向啊，自己袋喺個腦袋入邊嘅。咁我之前咧都有幫電視部拍節目嘅時候咧，啊咁啱亦都有揾過孫東教授傾過偈喎，所以咧，我覺得今日夜佢一定是可以咧，就系讲到好多咧，就系精彩嘅有关于就系盘点政策方面上面嘅政策啦，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大家留意住啦，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话唱， 冇错啊。咁啊，琴日我哋医生与你咧就讲咗一位医生咧，同一系专科研究呢个青光眼噶嘛。 系 咁啊，今集都系讲眼嘅，就主要咧就系讲白内障。 嗯， 咁啊，白内障系一个好常见嘅退化性嘅眼疾啦，即系年纪越大嘅话咧。即系就越容易幻想嘅，咁啊视力模糊，影像啊变黄嘅，咁啊好多白内障嘅情况咧，香港咧有年轻化嘅趋势，咁啊原来嗰啲有600度以上嘅心近视啊、糖尿病啊，或者过量使用嗰啲类固醇嗰啲药啊，或者从事户外工作嗰啲人啊，即系成日晒到嘅紫外光嘅咧，就会提早形成白内障嘅。 哎呀，我都成日喺户外嗰度活动嘅，我都系， 系咧， 高危一族啊。 我都好担心，因为我近视都好深。咁啊，今集咧，我哋系邀请到咧专家啦，咁同大家讲下咧白内障嘅成因、先兆、症状，等大家可以及早防范啊嘛。咁啊，另外啦，即系万一真系不幸患咗呢个白内障咧，又有乜嘢治疗方法，同埋咧，即系做手术后咧，点样护理，有啲咩要注意咧？咁啊，想了解多啲、认识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系啊，我谂净系做手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做啊！即系而家一个病征咁一个病咁，但系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治理嘅。咁啊，边个方法可以最啱大家咧？可能今日夜晚医生与你都会提及到啊！吓，十点半钟嘅时间咧，就走进 WoW 世界噃。 冇错，一个纪录片叫做《走进狗世界》，咁啊，养狗啊嘅朋友啊，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啊，话说咧，即系狗成日都我哋都话啦，系人类最好朋友嘛。咁啊，呢个人类最好朋友咧，原来即系俾人饲养咧，喺历史上已经几千年嘅咯。 系， 咁但系即系芸芸动物当中，点解偏偏系狗咧？点解唔系狐狸咧？点解唔系熊人咧？即系究竟？嗰啲狗咧係真係真心愛我哋人類，愛我哋啲主人啦，定係真係為咗食，所以先討好我哋嘅咧？即係今集嘅節目咧，就係從科學嘅角度啊，去認識下呢啲狗，走進狗嘅世界嗰度。咁啊，科學家咧亦都咧會幫嗰啲狼，即係話說。好多人話狼係進化 的，係啊係啊，我都睇好多喎，即係又話咩？我自己屋企有隻柴犬喺度嘛，話其實柴犬咧以前咧就係由嗰啲日本狼啊，即係狐狸啊呢一類型 進化而成， 係啦，進化而成嘅。 咁你睇嗰啲顏色咧，哦，其實又真係幾似喎。咁但係個性格自然不同啦。 係啦，咁啊，究竟即係佢哋係咪真係同科同種嘅咧？咁啊，科學家咧就會幫狼啊進行呢個智慧測試，亦都會分析狗嘅 DNA， check 下佢哋個腦，睇下咧咁多年嚟啊，即係純化咗嘅狗，即係究竟佢哋係一路以嚟係點樣演化嘅咧？咁啊，大家養開狗嘅朋友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紀錄片《走進狗世界》啊！ 我就係嗰啲養狗嘅朋友，我今日夜晚就睇呢個節目先。唔該曬阿祥，拜拜。 唔該曬，拜拜。 唔该晒阿畅同埋唔该晒小白啦，咁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8:43啦，依家咁啊，唔知大家睇电视嘅时候或者温书咧，会唔会食下零食啦？咁啊，薯片系咪爱好者嚟噶？咁多位拍档， 如果温书一定唔会食薯片， 系 吓点解啊？ 成本书都系咯， 系啊，同埋咧，你嘅手攞咗上嚟咧，你手会有油啊，污糟，跟住你再揭书。 而家有啲方法噶，咁佢譬如一包薯片咧。筷子得啦，冇錯，筷子係啦。另外就係將一包薯片，佢左右兩邊個角角落頭剪咗佢先，跟住就套落你兩隻手指嗰度，跟住就可以咁樣攞啦。 冇用嘅，因為始終嗰個包裝裏邊都係有油咁啊。 係嘅， 你攝咗落去都係有嘅。 不過我自己食薯片咧，我就中意成包倒落個碟嗰度。跟住咁樣食嘅， 係啊係啊，好似咁樣好食啲。 好似係係 有另一批嘅朋友仔咧，就好中意搣開咗個薯片袋咧。嗱，首先搣開薯片袋咧都有唔同方法嘅，有啲係中間咁樣一扯開佢啦， 我係中間嗰派嚟嘅。 我咧係角落頭嘅， 我都係角落頭，因為成日開唔到嘅中間。啊 嗯、我都係好纖瘦嘅隻手，唔夠力開啊！ 我就唔贊成阿小白嗰種倒落隻碟嘅， 點解啊？ 因為冇咗最後倒落口嗰下，即係你食曬之後咧，咪有啲薯片碎。 咁你都可以開頭連埋啲碎一齊倒埋落個碟， 你就冇咗 最尾又可以咁樣攞埋個碟倒， 攞個碟咁樣昂高頭咁樣，即係你 好熱倒到成地都係、 啊嗯。你最後有嗰下係個儀式感嚟嘅，即係我食曬啦，哇咁樣。开心啲嘅， 但系食薯片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依家未有好多新奇嘅品味嘅，有啲有咩黑松露味咁样啦。嗱，我唔知你中唔中意。 烧鹅嗰啲都有啦， 烧鹅啦，酸菜鱼味啦， 黑椒牛扒。 我喺度谂啦，你中意食酸菜鱼啫，你都系中意食鱼啊，食酸菜啊。你未必中意食酸菜鱼味嘅薯片啊嘛，系咪？ 呢个又好奇怪，即系你中意食烧鹅，咁你咪去烧鹅买只烧鹅咯。点解会食烧鹅味嘅薯片咧？ 烧鹅咧，都起码即系make sense 啲啊。烧卖味嘅薯片， 烧卖味。 如果你中意食 嗰阵时出过一次啊，真系加啲鱼蛋同埋烧卖味嘅薯片，你有冇试过啊？呢啲 我记得有，我记得有嘅。咁印象之中咧。烧卖定咖喱鱼蛋，其中一个嗰啲系几啱嗰个味嘅。其实佢啲黑椒牛扒啊、烧鹅嗰啲咧，我都系真系喂，真系食到黑椒牛扒同烧鹅个味嘅。 咁、可能佢跟封面跟内容啦，意思就系、你睇到个封面，你自己都会喺个脑嗰度想象。应该系有啲烧卖味嘅， 即系攞咗嗰啲汁 唔知系咪咁啦？嗱，点解无端端讲呢个题目呢？因为食物环境卫生署嘅食安中心咧，琴日就公布咗啦。原来咧有啲包装薯片啦，同埋咧我哋常吃嗰啲虾饼啊，即系唔系泰式嗰啲虾饼，一片片咧，少少粉红色嗰啲咧，得出一个咧标签专项嘅食品调查结果啊，喺40个样本入边咧，七个样本咧嘅糖啦、钠啦同埋饱和脂肪咧，系冇跟封面冇跟内容嘅，个标示值系不符嘅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喺40个样本入边咧，有七个系唔合规嘅啫，余下嘅30个样本咧都通过咗个测验嘅。意思系乜嘢咧？可能咧佢标出嚟噶啊呢包薯片咧。咁咧，原先話啲飽和脂肪好低噶，咁你就食食食食食。喂，唔係喎，其實真心係好高噶，或者個鈉含量咧係超咗標噶咯。咁但係佢標出嚟又話個鈉含量咧係普普通通嘅咋，你可以放膽食啊咁樣。嗱，呢一啲叫做標籤標錯咗咧，與事件不符咧，對於我哋後生細仔嚟講影響不大啦。嗱，鍾哥你都好年輕，但係對於咧啲糖尿病患者或者長期病患嘅人嚟講咧，就難搞啦，因為對於佢嚟講咧，食嗰四塊薯片咧，係佢人生嘅一個生趣嚟噶嘛。咁但係你而家咁樣搞到佢咧，佢就驚啦，係咪先？超標啦， 唔敢食。 不過我有另一個睇法， 係嘛？ 我自己啫，呢個真係個人睇法啦。即係對於呢啲零食類咧，我永遠都係覺得，無論佢點寫，我都係覺得佢唔健康嘅。 咁係嘅， 係啊，你食一塊同食一包都係唔健康嘅。你一係就忍咗佢， 因為過程係油炸， 一塊都唔好食。 嗯， 如果你食一塊嘅話咧。 你都預咗唔見我。 如果係一啲， 如果你食一塊嘅話，你食一包係咪？你想講，你就食一包咁樣。 所以橫掂都係咯，係咪先？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想健康嘅話咧，我即係我你見好多artist 朋友都係咧，佢真係戒得好清， 好犀利。 即係譬如佢要演唱會期間啊，或者點樣咧？一塊都唔會啊！一塊都唔會食、 我最記得係碧咸，大家知啦，即係佢當佢踢緊波嘅時候咧，佢話佢啱啱入青年軍，佢已經冇再食薯片。 係啊， 直至到佢退役嘅時候，睇過篇報道咧，佢就講翻啊，原來薯片嘅味道係咁樣，佢已經忘記咗薯片嘅味道。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時一見啦，一係就風乾薯片你得唔得？ 唔得。 即係嗰啲水果片啊，係咪？係 類似嗰啲，係啊。咁有人都攞薯仔去風乾嘅，咁呢個薯片咯， 係啱嘅，啱嘅。 咁 係 唔得嘅， 唔同 㗎，即係爭啲嘅。不過頭先小白用碧鹹做例子咧，咁都真係有啲唔同嘅。除咗冇碧鹹咁靚仔之外咧，你要留意翻我哋睇波啊，食零食食薯片啊嘛。 係啊。 咁佢係踢波啊嘛。 踢波啊。 咁佢有咩資格食薯片咧？除非有一日。佢都睇波， 佢而家咪睇波咁样，所以而家佢咪食翻咯。 系啦，依家涨翻啲啦，依家涨翻啲， 但系都仲好 fit。 好啦 ，Vicky 泳儿你咧，你即系作为女士啦嘅观点，喂呢啲薯片零食多唔多吃啊？又回想翻当年你考 DSE 啦，会唔会都同啲考生一样同步呼吸？喂，真系压力大，整下啲零食食下先咁样咧吓。 嗱，压力大咧，我系真系会食嘢嘅。我觉得诶，既然咁大压力啦，好似食翻啲自己中意食嘅嘢，系开心啲，舒缓下个心情啊，咁样噶嘛。咁薯片咧，我都系中意食嘅。但系如果温书嘅话咧，我就真系好少嘅，因为我多数温书咧，我要攞笔写字啊，我要过手啊，咁所以多数温书嘅时候就唔会食啦。但系休息嘅时候就会食啦。 左手攞薯片咪得咯？ 唔得噶，你始终会觉得好舐气噶，会系啊。 咁你温书嘅时间多定休息嘅时间多？ 一半一半啦，好远久啦，唔记得啦。 系咩？你都好远久，你最接近噶啦喎，直播室入边。 系船仔，船仔应该最接近。 系啊，但系佢今日， 可惜佢今日唔系 一神咧，佢 系唔好。咁唔使争啦，我出年考啦咁样，出年考最接近系我。 好，加油！ 你谂住考咩科啊，钟哥？讲嚟听啊！ 做啲咩科可以考？ 你话翻俾我哋听，我哋帮你加油打气。 我哋帮你打气啊！ 考啲新鲜啲，视觉艺术啊，好适合你。点解啊？点解唔好啊？ 呢几年我都有啲攰， 系咩？ 个头啊， 系咩？咁可以，大家都 系咯， 参详下。 记得留言，钟哥出年 系啦，系啦。 我哋自己留言。 我留言翻嚟啊！ 系啊， 咁啊，即系转个头都有机会读下大家啲留言啦。咁啊，继续听实呢个台，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咁主持人方面有钟哥梁荣忠啦 ，Vicky 泳儿啦，小白啦，同埋咧阿 O 咧，同大家一齐咧啊，即系陪伴住考呢个聆听测验嘅。 牛过田，牛过路，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冇听过唔紧要，蝴蝶谷都应该有啦啩。啊，原来呢啲咧都系香港嘅街名嚟嘅，又或者地方嘅名字。到底点解会改到咁呢？今时今日呢啲名点解仲可以留低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大事なのはまず気持ちだよねって話す気あるの？確かにそうだな、その努力は認めてあげよう。リスクも背負ってる、腹も減っててこれっきゃないって思ったんだろうな、そらしゃあなしか。でもこれじゃあさすがに通用しないよね、業界厳しいからか。子供の私も二度見したね、動揺の中で動揺したね。腹いっぱい食ってもいいけど、その分働かなきゃ詐欺だよな。今日は反省って次頑張ろうな、多分今日が最後だけどな。 香港除了高度城市化之外，其实原来保留了不少自然情趣的地区。其中离岛的地名也非常有特色的。以前大屿山有一大片的农地，水牛呢就在这个时候为农民的好帮手。所以呢很多的路名啊、地名啊，全部都是跟牛牛是有关的。例如牛过田，牛过田我行山去过。其实今时今日咧，仲会见到啊，大屿山好多唔同嘅地方仍然系有牛牛行嘅，唔单止净系去到啲乡郊啊、农地啊，其实山上边甚至乎喺市区咧，有阵时都会见得到牛嘅踪迹嘅。同牛过田相比，蝴蝶谷呢个名咧，其实原来可以话冇咁幸运嘅。嗱，蝴蝶谷原本咧真系有蝴蝶噶，而且咧仲系金黄色嘅蝴蝶添。佢就位于荔枝角蝴蝶壳道以及咧就系赫德杰道之间。原来喺二战期间，咁日军咧就伐木啊，将呢个山谷上面嘅树木咧就斩咗，甚至乎咧就运到去日本添。咁蝴蝶谷冇晒啲树木，蝴蝶啊冇地方住啦，所以咧就喺呢个时候绝迹咗啦。咁今时今日我哋见到蝴蝶谷入面嘅树木咧，原系再次种翻出嚟，不过蝴蝶就冇再翻嚟啦。打开香港嘅地图，望到离岛嘅区域，亦都会见到一啲，譬如系叫做鸡翼角啊、狐狸叫啊、狐狸叫我又行山去过，嗱马尿水、鸡屎豆等等稀奇古怪嘅动物名称。除咗咧就系当地村民仍然叫得出呢啲名之外，好多嘅名字咧，原来到今时今日亦都被正式咧就成为地名，甚至乎留低落嚟添。呢啲咧都系非常之有趣嘅香港一个又一个嘅故事嚟噶。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浪奔，浪流， 大师之作，遇上天籁之音。成就二十世纪十大中文金曲，一代乐坛天后叶丽仪带你重温《上海滩》的壮志豪情。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好紧张啊！ 你咩事咁紧张啊 ？DSE 中学文凭考试开考咗啦，我等一班应届 DSE 考生紧张啊！ 嚟到最后冲刺阶段，各位考生努力温书之余，仲要记得放松心情，保持最佳状态，考试就可以得心应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生意，从此。深刻骨刻狠一次，倾到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夜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留恋，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 是 Jenny 李恒毅单恋这件小事。